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西贡区和港岛东区的雨势特别大，在早上9:30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8点，跌95点，成交金额1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09点，跌4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8.8，跌4.8；友邦保险73.5升6毫；建设银行6.14跌4仙；盈富基金27.25跌咗5仙；中国平安85.9跌6.5；美团点评57.9跌2.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9.931，瑞士法郎7.902，澳元5.462，加元5.833，新西兰元5.164，欧元8.82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03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2,4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4.85美元，卖出1,32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快线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就去到观景台。石受到坏车阻路影响，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快线咧，梗系封闭，龙尾就去到观景台。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翻沙田啦，近住油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龙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道去返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新城至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节目有好多种 ，Gimme Five 系边种？ 要形容 Gimme Five 一定是五谷种，因为逢星期一至五一去到五点钟，我哋就会同大家鞠躬。 菜咁嘅咩？我哋 佢未讲完啫，佢意思系同大家鞠躬尽瘁，做好个节目，令大家快活不知时日过。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阿田啊，乜嘢不得了啊？你咪中咗头奖啊？有几多个亿啊？ 系有嘢益大家啊！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展开啦！ 各位小朋友，今次真系机会难逢啦！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就要把握机会啦！ 报名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六月十六号就截止噶啦！ 机会难逢，切勿错过！ 不得了啦！不得了！ 止啦止啦，静一阵啦！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 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当归味、人参味、红枣味，你瞓醒未？ 系啊，佢真系当归啊，但系归来个归啊 吓。桂花田。 早晨，桂花田。 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早晨，早晨。喺你交代下你个情况之前咧，不如我哋交代下个天气情况先啦。 哦，好啊。 都几多报告响度啊吓？ 好啊。 系啊，我赶走咗个黄鱼啊。 系啊，十点零五分就取消咗黄鱼 啦。取消咗黄鱼。不过雷公叔叔咧都依然跟住我哋去到十一点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91%。 系啊，仲有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就是、因为话呢个西贡区同埋港岛东区嘅雨势特别大啊吓。过去一小时里面咧录得超过90毫米嘅雨量，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水浸，大家留意住啊。 系啦、啊，咁就系阿祖个区啊，系咪啊？ 系啊，我系大雨到我八点几嗰阵时候，我系落唔到楼，因为我知道我系唔可以行到十分钟喺条街度去到地铁站嘅。 完全 冇可能，因为其实我由我起身七点嗰阵时开始已经系落雨，同埋要开灯啦，因为个天 黑 到个地步系开冇可能唔开灯啊！你见唔到嘢， 乌云盖顶啦，已经 系屋企入边都乌云盖顶啊！咁啊，到要落楼嗰阵时冇啦，跟住最终就要 call 的士啦 ，call 的士都冇，最终 点解啊？ 因为我谂个个都 call 紧的士啦，跟住我 系 要加咗50蚊小费，再加行西隧。我喺25分钟之后，我先至揾到一架的士可以车我翻嚟。 肯接你，而但系你仲未讲埋咩？佢最开心嘅就系当佢一踏足广播度， 我呢个谂住跳咗。你 冇讲 啦，我头先有交代到噶。 因为咁样嘅，我咧一起身嘅时候咧就收到阿祖嗰个信息咧，佢就话我咧要 call 的士先可以落到楼，因为太大雨。 落楼咯。 系啊，咁我唔系我出门口啦已经。 Okay. 当我出门口嘅时候，我话唔系嘛，我再望一望你信息，你咪 send 错咗啊！我出边阳光普照，我系戴住太阳眼镜翻工嘅今日。 咁我就知道啦，果然係局部地區大雨， 係啊，真係好局部得好緊要咯， 係 啊，所以咧佢就好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咁翻。 所以你知唔知今日翻到公司停車場咧，你完全可以咧用嗰啲鑑證實錄嘅眼光咧，去 check 到邊架車嚟自邊個地區。哇，呢、這個濕曬，哇，滴到水都淌曬出嚟咁樣。 知邊區嘅係嘛？ 知道曬，因為西貢同埋港島東咧都係中曬招咁樣，頭先講咗。 所以大家點樣都要留意住，因為雷暴警告係去到十一點㗎嚇。廣播道我頭先落的士咧。就出太阳啦， 哎呀，唔好伤心， 火都嚟。 系啦，但我哋都系咁样谂嘅，应该而家又要落雨啊，落晒啦。 啱啱啱， 系你话今晚咧，大家要出席任何活动咧，都希望天朗气清嘅，真系。 头先我落小巴嘅时候咧，有渐渐有阳光喺度晒住，哦，几好咁。 系啊，咁你个阳光点啊？我哋欢迎归队。嗱，我哋琴日有唔同嘅病况交代咗噶啦。 啊，我发觉我哋风骚咧，可能要拜个神啊，风水唔系几好。 拜咗噶啦。 我哋好似轮流病嘅。 系咩？系你钳啊嘛。 咁佢就长期。嘅佢冇即系轮流嘅， 即系我系中流砥柱嚟 嘅，顶得住嘅。咁我之前把声系有事啦， 真系 你个膊，我硬系见到你，我最想讲你个膊头系咪有事 先？系咯，其实你使唔使针灸个膊头咧？你又打咁十边仗，唔系咯？又话自己病啊，真系。 你有啲咩事啊？ 系啊，嗱，用你自己方法讲啊。我哋琴日俾两个版本你拣啦，都系喜默啦，同埋阿祖琴日讲咩话？话佢唔舒服咯，系嘛？ 我有话佢血压低嘅，因为佢又咁同我哋。 跟住我即刻话佢话咗冇俾人听，佢血压低。 跟住我仲喺邊度話唔好話俾人哋知啫，就係咁樣，我哋兩個開始打交啦。 好啦， 我仲有媽媽喺度，我哋兩個死仔包咗。 但可能呢兩個二合一嘅咧， 即係咩啊？ 係因為起 物跟住又 壓低咯， 可能 因為扯咗型 啊。咁佢交代完啦，得啦，佢有咗。 唔係可能我星期六咧去主題公園玩咧激氣得滯啊，但有啲人激氣得滯會壓高咧，我係會偏壓低啦。 你做咩咁激氣啊你？ 哇，因為真係有好多啲情況咧係睇到咧係好鬼激氣咯。 例如咧，見到自己同伴俾人韞住。 哦，同伴我哋 你讲嗰只忽忽， 系啊，嗰只金丝猴啊！ 我对唔住吓，你觉得你自己嘅同伴系金丝猴？ 唔系，我系佢隔篱嗰个。 你咪话你自己系波斯猫， 好啦， 只 猫。 唔系，我就系因为嗰只哥诶金丝猴咧，佢 哥斯拉， 佢都讲个哥字噶喎， 系啊， 佢自己个嘴讲咗个哥字 好似话哥斯拉会拍第三集啊，哥斯拉大战金刚啊，你做边个角色啊？ 因为金丝猴咧，已经做我哋一家咧，里面咧有一半人咧系唔使， 点解啊？ 因为好多人 个样似金丝猴就免费入场， 系五六月份生日嘅朋友都免费啊！ 咁关金丝猴咩事啊？ 冇，因为金丝猴佢生咗个 B B 啊，生咗个孖骝仔啊！ 我又唔知呢个原因，我净系知我都有权可以免费。 你系啊，你系啊，你快 去！你个样又系似因为 咩啊？ 孖骝仔 唔系啊，我系鲸鱼啊，时间唔知啊， 所以就去到嗰度玩啦。咁但系由于系由朝去到晚咧，真系见到好多咧啲情况咧，系真系都有啲怒气嘅。 即系有啲嘅到个主题公园哦，好你讲啊。 即系因为嗰日咧就即系天阴阴嘅，但系咧好彩。海咧只系落咗好少嘅雨，洒咗一阵咧，咁跟住冇事。但系啲遮咧，啲人咧依然会担住嘅。尤其是细蚊仔拉住把好靓嘅遮，揈下揈下揈下咁样。你知揈下揈下揈下就会揈到 揈水咯， 争啲揈到人噶嘛。 咁 我眼见一个一幕咧，就见到咧有个细蚊女咧就揸住个把遮，又揈下揈下，好靓哦！佢好sharp 嘅粉红色遮咧。咁跟住揈下揈下，争啲揈到个年轻人。个年轻人哇！ 即刻嚼，即刻嚼， 哗咗一声都冇嚼到，因为。争啲啫，都系 真系可能争啲会撞到佢啦，咁样 嗰把遮真系啱啱过视线嗰个啊，争啲整到眼嘅。咁年轻人咧，哇咁样话声，跟住咧个阿妈点啊？ 话咩啊？ 系啊，都冇整到你，话咩啫？整到你先啦，咁样。 哇，劲啊！呢个真系， 我想问系讲咩语言噶？嗱，我唔系 广东话， 所以我就系想讲啦。好多香港人，我哋唔好成日话内地嚟嘅朋友定嘅游客，其实有阵时有啲香港嘅妈妈香港嘅朋友啊，其實佢哋都真係有陣時個道理唔知喺邊度嚟噶。 我真係睇見呢啲情況，我真係睇見都嬲喎。我覺得你咪話啫，火都嚟。 就係咁樣，你睇一睇，你個血壓就低咗少少啦，係咪？女啫嘅係嘛？好似温度計一樣。 咪而家都幾興呢啲咧，即係好似話都冇搞到你啊！你做咩要已經大驚小怪啊？ 使咁大反應啊？ 係啊，使乜咁大反應啊？好得意嚟㗎！ 真係爭少少，我都睇個情況，真係爭少少，佢再扭過少少就篤到個年輕人個眼㗎。 其实都系自然反应啫，有嘢就嚟捉到你块面，咁你哇一声咁都好合理啊！ 话个女即系，喂你冇把遮乱咁肥， 有冇落紧雨啊？嗰阵时 冇。 就是你讲咁样都仲有自己个女友，同埋佢自己有道理嘅话，俾啲掌声。 你知唔知平时我同阿祖咧，成日都会遇到相同性质嘅事情咧，我哋永远唔敢好似个阿妈咁样咧，即系预先嚼人先噶。咩性质咧？ 咩咧？ 你拖住 Molly， 我拖住乖仔，我相信总有啲人咧行都未行到咧，佢已经弹开十尺噶嘛， 崩溃地叫。 其实心里边咧，我都系讲咗头先个阿妈嗰番说话。冇掂到你，你嗌咩啫？但我哋从来都唔敢讲噶、啊，我哋再讲咧，我哋好似咧即系死罪加多两钱咁样噶。我已经惊狗噶啦，你仲要行埋嚟嗱，所以咧真系好惨噶。 我试过起码系中间系有30米嘅距离嘅。 30米咁最终一个接力跑咁滞， 已经接 十 米， 佢都已经尖叫啦。 我又系因为佢个反应实在太极端啦，佢系就嚟搲墙啦，直情系狗啊狗 咪咯， 扑过嚟啊，即系咁。 你话我哋可唔可以？ 狗又唔系好大只咁样，反而变咗我又扑咗另一个位啊！如果你真系惊得咁紧要，咁我过马路避咗你啦。 系啊系啊， 但其实嗰条都系路人， 你心 谂 有冇唔好意思、啊？ 我冇唔好意思，我戥佢有啲担心。 系啊，我都觉得惊 佢 会 歪墙啊！ 系啊， 咁样啊！ 你话啦，如果我哋好似头先你嗰个妈妈咁样咧，嗌交噶啦，阿姐。隔成丈远，咁都惊，系啦，跟住我哋就会惨遭俾人哋攻击噶啦。所以， 或者你只系加一句，其实都冇落雨啊，点解要开遮啫？ 系， 跟住你都会话吓，你讲咩？你即系你都系就，你啲血压就更低。 佢系开住遮噶嘛？ 嗰个妹妹咯，即系佢个女开住遮啦。 点解你唔用你百无禁忌方法同佢阿妈讲咧？冇落雨，冇立乱开遮， 开遮会多个朋友带你翻屋企噶。 咁你话到时点算好啊？好啦，欢迎你归队啦吓。 系啊，冇大碍啦嘛，系咪？ 冇事啦。 如果你真系冇大碍嘅，就唔好喺度有啲当归味喺度，好劲啊！啲当归味。 问啦问啦，系啊。昨夜他穿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音乐可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失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喊吗？叫吗？他是深深不懂招架，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铺于手。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好吗？跳吗？他小心心不懂招架。 曾志豪、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头先阿天你讲开话咧，海水公园嗰个见闻咧，我都想讲翻咧。有时我哋即系喺街头或者你喺呢个咧日常生活里边咧，点样可能会有一个小嘅拗撬咧，有机会可能会变成冲突咧？往往咧可能就系三言两语咧。一下子嘅事 嚟， 我都 觉 得 系 啊， 系啊，仲要点解？因为我上个礼拜咧，我啱啱有个经历咧，就系礼拜几咧，好似唔知礼拜六啊，唔记得咗礼拜六，我饮茶啦咁样，咁啊去咗油麻地嗰啲传统嘅酒楼嗰度。点解我特别强调传统酒楼咧？ 即系嗰啲酒家嗰啲， 可以搭台。 一嚟可以搭台咧，二嚟咧冇人带位嘅。因为咧嗱， 自己等位嗰种啊， 佢自己等位攞位啦。 如果 系啊，即系仲要系咧，其实佢前多步咧就有间所谓新式嘅酒楼。咁嗰阵时我老婆就拣咗去嗰间传统酒楼。咁我就话，哎呀，我心里边都有少少中伏噶啦。虽然传统酒楼你话人情味好咧，就一定都多好多噶啦，但系咧。亦都因為人情味嘅關係咧，佢又麻 煩嘅。街坊嘅脾氣咧，就係有啲喺度啦。 唔係，係因為佢太過傳統啦，佢唔會有啲大集團嗰啲管理嘅方法咧，發生咩事呢？入到去咧，因為佢原來係即係自己攞位啦。咁於是乎咧，你就去到，咁我就見到有張台冇人嘅咯。咁咧就我同埋個侍應講咯，我就話：咁我哋係咪可以坐呢度啊？咁樣四個人，跟住個侍應話：啊，坐呢度啦，坐呢度啦，咁樣。跟住我哋家爺仔啦，掟曬啲喺度啦，坐低咁樣。咁啊，跟住咧嗰陣咧，突然間咧就見到咧，又另外有個女士走埋嚟咧，佢就話：呢度我哋開咗茶噶咯，咁樣。跟住我哋話：嚇，你開咗茶？但我話我哋唔知，我哋叫嗰個侍應佢安排我哋坐呢度喎，咁樣。咁跟住咧， 如果佢開咗茶嘅話，咪應該已經擺咗個茶壺喺個台面咯，係咪？ 係啦， 即係你冇得， 唔 係 佢係有個茶壺喺度嘅。但係個茶壺咧，你睇唔到啊，究竟發生咩事？佢得個茶壺就咩都冇㗎。 會唔會係上一手留低？ 係啦，我哋唔會知㗎嘛，佢未執㗎嘛。好啦，咁跟住咧，嗰陣時我哋都喺度探索緊咩事啊？佢係咪過嚟白撞先？咁跟住咧就有另一個部長走埋就話。喂，人哋开咗寿尾噶咯，咁样，跟住我就嬲啦，我就话，哦，你开咗寿尾唔紧要，你个同事叫我坐低嘅，我都唔会知道你有冇开到茶位噶嘛，咁样，咁跟住咧嗌埋嗰个同事，那个同事咧一过到嚟咧，好猛震，佢就话，佢走咗边，我鬼知佢走去边咩，咁样，即系话咧，嗰个茶客咧，原来系点样咧？ 开咗位， 佢 开 咗位坐喺度， 我见有台，我咪俾人哋入嚟咯。 你知唔知佢坐喺度，佢点样走开咗做咩啊？佢搵个更靓个位。 我以为佢去厕所， 佢唔系，佢去咗搵个更靓嘅位，佢搵唔到，于是乎咧就翻翻嚟，咁算，咁咧其实 霸住咗个位先啦， 系啦，咁唔紧要嘅，因为咁毕竟佢先噶嘛，咁我都同我老婆，得，走，点知咧嗱，点解我话咧争啲呢啲小事咧都会嗌交咧？嗰个部长咧得势不饶人， 佢讲咗一句说话， 佢系咁讲话。人哋开咗寿尾摆咗喺度噶啦，你有冇睇到噶？哇！我就火都嚟埋。 我明啊。 跟住我即刻话，我话阿部长啊，你同事叫我坐低噶，我哋冇人同你抢位啊。你要坐低唔紧要嘅，但我冇同你抢位，因为嗰下咧，我真系觉得咧，如果你再系咁样讲落去嘅话咧， 即系好似你喺度夹硬抢你个位， 就好似人哋我哋成日读嗰啲港文嗰啲咧，网上闹上头版嗰啲咧，咩无理港妈咧，霸人个位啊，仲话我坐低先噶，即系开茶客咧就无奈让座。哇！我真系心谂你唔好搞啲咁嘅嘢，你唔好去当我哋即系一家大细咧喺度抢你个位咁样咧。我不停喺度讲话。你个同事叫我坐低，我鬼知你开咗个茶咁样。 啱啊！你其实大前提咧，你话我根本唔知呢壶茶系俾边个嘅。 系啊，我点知你哇？跟所以咧， 同埋我谂最大嘅前提就系你叫我坐低咯。 系啊，你叫我坐低。咁所以后来即系我都忍唔住同佢强调多一次咧。咁后来咧点样冇事咧？就系佢嗰个同事咧就揾到第二个角落头。就安排我哋坐低咗咧，咁就走咗啦。但系就算佢唔安排我哋坐低咧，我都唔会同佢喺度死得噶。我一定唔会话几肉酸先得噶。你知道 当然啦，系啊。 我嗰阵时直情咧，我未谂过咁鬼，即系嗰个叫做拗教嘅。呢个就系所谓传统酒楼咧，人情味之一咧就系佢唔会有大位，佢唔会攞飞，全部咧就自己走入嚟咧。真系个后来我见到好多人都系就咁走入嚟咧，问啲侍应：喂，有冇攞位噶？自己搵位得噶啦。咁就好麻煩嘅啦，原來。 因為咧，你頭先喺度一講咧，就話點解會有陣時有啲小事會突然之間變成咗個拗撬？我即刻諗嘅咧，就係一句説話。 就一句説話。 永遠都係一個導火線嘅，嗰個導火線咧就好似你頭先嗰句，如果嗰個夥計你講一次都算，你 keep 住喺度講，人哋開咗茶噶啦，開咗茶噶啦。其實呢句説話突然之間好似你個腦裡面 v 嗡嗡 v 嗡嗡停唔到噶，好多拗撬咧都係一句説話，可能係有陣時係講者有心嘅，聽者特別有意。或者嗰句啱啱就踩到嗰条线啦，跟住就会嘭起噶啦， 好搞笑 嘅，因为好冤枉，系咪好委屈有冤枉，好委屈噶嘛，我都唔系谂住嚟霸你张台，你做咩咁坚持啫，系咪先？ 但话说回来咧，即系呢啲人有人情味嘅酒楼咧。 佢又真係好有人情味，喺另一唔係喺另一個地方好有人情味嘅，因為咧佢係嗰啲要自己出去攞點心嗰啲嗰啲即係格局咧。 舊式啲嘅。 咁於是乎咧就有個奇景好搞笑嘅，佢見到個姐咧一個人咧就滴唔住八隻手咧，因為不停有茶客嚟。有冇蝦餃？有冇燒賣？佢都招呼唔切啊嘛！咁咧，我哋喺度吸吸啊飛嘅時候咧，無端端有另一個咧，即係 snipe 咧走過嚟，佢就話：得啦，我幫你頂住先咁樣。跟住話你要咩啊？你要鵪鶉蛋啊咁樣。跟住話：唉，即係我瞄一瞄佢咧，我就話：你有同事嚟，早啲幫手啦！你搞到幾瀨氣先得啊！但跟住睇到唔對路喎。 佢係著普通衫嘅。 佢一嚟佢著普通衫咯，我以為佢未落班定未上班咧。我叫佢吸吸下咧，佢自己攞咗個鵪鶉蛋就走咗。佢仲要话喂我自己吸完跟住俾返我啫。佢就话冇搞错你冇理由自己吸嗰个食嘢。咦唔係喎。佢係茶客嚟喎。 真係做开街 佢 太易 喎。真係帮手嘅。 佢无端端走埋嚟个档口度呢佢招呼咗起码三个茶客。跟住我先知道原来佢係嚟即係真係差茶客嚟帮手。 咁佢真係见到我咁忙係咪咪其实呢佢唔帮手呢佢亦都佢自己有排等。 係、嗯、但即係你咁佢搞笑到就係佢会自己帮手啦。而嗰个阿姐呢亦都完全。 又 俾佢帮手啦。 又信得过佢喎。 係啦佢又冇嘢喎。所以呢真係 二合一㗎。即係当你想有传统酒楼嗰种人情味你话、啊、街坊生意嘅时候呢其实你就要接受呢佢係做街坊生意。 就加插咗而家现代嘅人嗰啲即係啦。 佢冇咁佢唔会有好严谨嘅现代化管理呢、嗯、如果你要现代化管理就一定係喂门口冇位你等等啦、嗯、即係你就会有个抽嘢呢但亦都相对地佢就唔会有咁多话啊街坊帮你吸住飞先呢。 你有冇发现你喺度即係拗叫其他人影住你㗎 两句就边有咬多啊！真系冇噶，据理力争， 你唔知咋？ 咁佢应该赞我哋斯文有礼啦。我仲记得佢开壶寿眉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话，就修订逃犯条例，经过三个半月密集式讨论，反问现时有乜嘢理由放弃，强调有关工作对社会未来发展好有利，既可以保障香港嘅公共安全，亦都可以履行香港嘅国际责任。 咁所以經過咗三個半月好密集式嘅討論，我哋有咩理由去放棄呢件工作呢？因為呢個工作係對於香港未來發展係非常之有利，令到我哋既可以保障到香港嘅公共安全，亦都可以履行香港嘅國際嘅責任。亦都呢個原因，大家聽到我幾位紀律部隊嘅首長都係出嚟呼籲，希望社會能夠支持呢條條例嘅修訂，立法會會早日要通過。呢幾位首長係咩人呢？呢幾位首長就係每日要執法嚟到保障香港嘅安全，無論係處理呢啲跨境嘅嚴重罪行、謀殺啊、拐帶啊、諸如此類，或者係處理一啲洗黑錢啊、恐怖主義啊咁。啊，佢哋都係覺得佢哋必須要話站出嚟去講翻一啲正義嘅説話。咁所以有咗咁樣嘅背景。我怎樣可以作為行政長官因為有批評包括人身的批評而去收回這件重要的工作呢？ 今天是六四事件三十週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提問時說，今天有很多人都有很多回憶，尊重市民集會權利，希望任何集會都在安靜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天文台已经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贸易代表处和财政部发表联合声明，形容中国政府在星期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内容，有如玩紧一场推卸责任的游戏，歪曲两国贸易谈判的性质和进程。声明指出，美方堅持中方就停止強勢技術轉讓等作出具體可執行的承諾，絕無對中國主權構成威脅，認為中國談判代表在協議中部分已取得共識的重要議題上開倒車。中國國務院和商務部發表的白皮書批評美方在談判中出爾反爾，堅持在協議中寫上涉及主權問題的要求， 又不肯取消加征的关税，令到磋商进程严重受挫，责任全在美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局部大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西贡区和港岛东区的雨势特别大，在朝早九点半的过去一个钟头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0点，跌132点，成交金额26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8点，跌7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8.6跌5蚊，盈富基金27.2跌1毫，友邦保险72.4跌5仙，建设银行6.14跌4仙，中国平安85.7跌咗8毫，美团点评58.6跌1.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7.95，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7，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0325点，跌85点。港金现价报1241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3.79美元，卖出132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五单交通意外同一中风路线啦。咁最挤塞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去荃湾方向咧，仍然都系好塞啊，排到去风力楼。咁就系呈祥道方向荃湾啦，蝴蝶谷对开快线坏车咧，就系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呢，慢线意外呢啱啱收到消息啊，啱啱清理好咋。咁而家呢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松苑同埋大围村，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方向上水近住沥源村呢慢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分别排到美松苑同埋大围村。新田公路方向上水近住石湖位呢都係有意外啊，车龙长嘅，排到加州花园，就係、是、新田公路方向上水石湖围对开有意外，现在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加州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红梅谷路的快线意外同样清场，一带都还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暂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小心。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电话机楼是有意外的。另外受到水浸影响，现在石澳道近住歌连臣角道咧，较早前就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而家咧就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就系、是、石澳道系有水浸，近住歌连臣角道咧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最后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有人话白银对中国的价值比黄金更矜贵，又有人话白银是导致中国明清两朝覆亡的原因。 一连三集《白银帝国》，会同大家由明朝皇帝以白银征税讲起，探讨白银点样同鸦片战争以至中国经历百年国耻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改写全球命运。《白银帝国》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唔好睇佢成日喺度即系啊甩甩漏漏啊，其实佢一个好爸爸嚟嘅，所以呢个好爸爸咧，每逢假期咧都会咧争取时间带佢一家大细咧出去周围行、周围食、周围玩嘅。系啊，嚟紧嘅日子，今晚唔知佢会唔会带埋佢嘅仔仔一齐出席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其实咧，嗰个礼拜六食就系食啦，不过咧，我系带佢哋去食药啊！我嗰日系全家总动员，医疗诊所半天游，唉，真系晕得一阵阵嘅。咁究竟今晚可唔可以带到佢咧？可能都未必得啊！佢仲病紧啊吓，希望佢就吓快啲好翻啦。佢唔好翻嘅话咧，我都冇得瞓噶。啊、你信唔信呢，即係有时呢，即係随住呢个岁月嘅流逝呢，你会忘记得自己曾经呢都做过一啲嘢㗎。即係有啲人呢可能会因为呢时间耐咗呢，佢性格会有变喎，佢曾经做过啲事情呢可能都会唔同咗喎。不过有啲人呢就无论嗰、那个即係时间过几耐都好呢，正所谓呢真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嘅。今日风头火势呢，我想介绍两位女士俾大家认识一下呢。呢两位女士呢，我觉得啊，一个呢就係随住时间嘅流逝呢佢改变咗。另一个呢就係、是、不论岁月如何咁样去流走呢，佢依然坚毅不屈，屹立不倒嘅。好，首先先同你讲下呢，即係随住岁月流逝呢又改变嗰位女士呢。嗱，嗰位女士呢，佢喺即係十年前咁上下嘅时候呢，咁嗰陣时呢佢就面对住香港有一个好重大嘅争议，就要清拆呢一个皇后码头啊！咁当时咧，佢就要负责处理呢件事啦，因为嗰阵时咧佢系做紧呢个发展局嘅，但系佢就力排众议，面对好群情汹涌嘅嗰个反对嘅声浪，咁一方面佢就继续坚持要拆啦，但另一方面咧，佢又好好，因为佢知道咧市民大众都好关心呢个题目，于是乎咧嗰阵时佢就只身走到去皇后码头嗰度。同一批咧如狼似虎，一定要反对佢拆皇后码头嘅嗰啲市民咧，就去开论坛见面。当然啦，嗰、那个论坛最后嘅结果就未尽如人意啦。咁但系起码嗰阵时咧，佢就赢得一个咧就系孤身啊，走入呢个反对阵营度同大家解说嘅一个良好嘅声誉。嗱，你谂下嗰阵时，就算几大嘅反对声音，佢系可以唔入去嘅，但系佢依然决定走落区嗰度同大家亲身对话。尽最后努力去解释，其实真系最后努力嚟嘅，因为其实讲完嗰个论坛之后咧，其实之后就即刻拆鬼咗噶啦吓。咁你话啦，呢一个系咪一个勇于同大家交代，亦都有一种承担嘅咁样嘅一种表现喺度啊？系，即使最后我都系会做噶啦，但我起码同你讲多几次啊，系诚意嘅表现嚟噶嘛。咁呢个系边个嚟嘅咧？冇错，佢就系林郑月娥特首啊。当年佢未系特首嚟噶吓。咁但系点解你话随住岁月嘅即系流逝咧，佢改变咗咧，因为喺呢一个逃犯条例咧，大家炒到轻轻含含嘅时候咧，咁佢已经拒绝咗同几个即系专业团体嘅会面啦，譬如大律师公会嗰啲咧，佢就唔再同佢讲啦，甚至乎就话其实有啲人咧，即系当然唔系佢讲啦，佢啲团队就话有啲人点都说服唔到噶啦。你谂下系咪真系此一时彼一时咧？当时呢一位嘅女士，佢系会愿意同你讲，同你说服到底嘅，但系嚟到今时今日咧，唉，算啦，横掂你都唔听噶啦，唔讲咯。 所以咧有时啲性格咧系会改嘅。好啦，咁另一位女士又系点样即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咧？嗱，呢个好坚持嘅，嗰个咧就系叶太啦。23条嘅时候，你仲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咧，即系为咗要出呢一个咨询文件咧，大家都好想话你可唔可以出嗰、那个即系征询下市民意见。佢就唔使啦，你话咧唔通我真系咧即系唔会出嗰个白皮书噶啦？你话咧唔通我真系会同嗰啲咩话快餐店嘅职员啊，同埋的士司机咧去讨论问题咩？系咪？嗱，当时咧佢就俾人闹爆，因为啲人话喂唔系、啊，喂嗰啲普通市民都受到影响噶，你咪睇我哋唔起先。后来咧，佢学成归来咧，佢话系对唔住，我当时讲呢啲说话咧，即系其实类似嘅态度，就唔应该即系用呢种嘅对抗嘅态度去处事嘅。嗱，你真系以为佢改咗嘅，因为你觉得佢个发型都即系顺服咗啦。啊，但系最近咧，佢又同你讲，佢话咧有一个叫做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送中联署，咁咧即系呢位叶太咧，佢就质疑师奶联署嘅动机。唔知佢系咪惊佢哋啲先生喺内地包二奶俾人移交呢？咁所以咧，佢就觉得你联署嚟做咩咧？嗱，你话啦，系咪真系异曲同工咧？即系佢好似暗示俾你听咧，你啲师奶关你咩事啫？呢个反送中条例，你咁关心嚟联署，你唔通真系惊啲人包二奶，惊你老公？其实真系同当时咧，即系睇唔起嗰啲的士司机啊，或者快餐店职员咧，唔应该去关心23条咧，系一模一样噶。所以你有冇发觉啊？即系由2003到而家咧，即系16年过去咗咧，原来佢冇变噶。所以咧，师奶联署佢哋个代表咧都话啦，多谢叶太关心，不过咧佢话暂时冇人提出呢啲咧，相关咧惊包二奶嘅忧虑，希望咧大家讨论嘅时候就唔好做人身攻击，亦都话俾你听咧，我反对修例系因为更加担心咧我哋嘅下一代啊嘛，同包二奶就冇乜关系嘅。喂，讲真，其实师奶呢个界别咧系包罗万有嘅，因为点解咧？当你用师奶去做一个即系身份嘅时候咧，其实头先我讲嘅嗰两个女士林太同埋叶太，其实你哋何尝唔系都系个师奶咧？师奶系好伟大噶，何苦要去贬低佢哋咧？各位师奶，我作为师公啊，支持你啊！风头火势，佢啊真系好大爱嘅，因为。当我其实都想揞住个鼻做节目嘅时候，佢依然保持住一份绅士嘅笑容，唔紧要噶，我好惯噶，好大爱，我觉得你阿祖、啊、可能佢个名本身都叫阿祖，对于嗰啲当归啊、红祖嗰啲咧，佢系零舍接受嘅，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虽然而家成个直播室咧都弥漫住当归嘅气味， 好似李时珍嚟咗本草纲目一样。 但我想讲，我真系觉得嗰个味几香， 唔系几舒服嘅，其实 系啊，醒两啖嘅有 冇？系啊，同埋闻得出系靓嘢嚟噶。 同埋，我觉得跟住我哋要播一啲歌曲咧，系有一啲中乐喺入边嘅，即系有啲 炭茶 啊。 无言多面前， 我话播啲叫唱啊，系。喂，打工仔，打工仔，非常紧要嘅消息啊！其实我哋之前咧风骚都有讲过噶啦，就系旧年啦，当呢个山竹啊，呢个台风啊嚟到香港之后咧，大家见到有好严峻嘅情况，就系、是、之后我哋要翻工啊嘛。嗰、那个10号风球、个8号风球落咗之后咧，要翻工，但系嗰啲交通嘅情况啊、路面嘅情况啊，完全都唔系一个适当嘅情况俾大家去翻工嘅。所以之前咧，即系政府咧都放咗啲风出嚟噶啦，就话可能会修改一啲嘅法例咁啊，喺一个落咗个风球之后咧，大家翻工会唔会有多少少嘅走盏位啊？咁样到琴日咧，即系呢个嘅劳工处啊，就真系啦，正式公布咗啊，就话恶劣天气情况之下咧，有一个极端情况嘅新指引。极端情况系啲乜嘢咧？即系我哋都系第一次听嘅啊，就系咁样啦。佢咧就话啦，可能会改一改啊，就系、是、呢个台风及暴雨警告之下嘅工作守则，加咗一样嘢叫做极端情况嘅。极端情况嘅意思咧，就即系话雇员、打工仔们，你哋喺八号风球取消咗之后嘅两个钟头之内，平时未话一落波，大家就要扑翻工，甚至话。话将会落波咋，大家唔想跟住要去逼车嘅话，已经去咗啲巴士站啊、小巴站度排队嘅。佢话而家应该咧就唔使啦，因为打工仔咧喺八号风球取消之后两个钟头之内啊， 都应该要留在原来的地点，而不是即刻出门口翻工嘅。即系话呢个极端情况咧，就多咗两粒钟，俾大家咧就唔使扑出去啦。而几时会咧更改呢个极端情况咧？仲话咧政府会再审视翻当时嘅交通啦、天气嘅情况，喺两个小时咧届满咗之前咧再公布系唔系会延长或者会取消呢个极端情况嘅。即系简单嚟讲，劳工处有个例子嘅，就话如果政府咧就话啦预告咗。哦，今朝八点啦，八点咧就会取消啊呢个八号风球啊咁样，跟住咧佢就会公布埋极端情况通告。有呢个通告咧，即系代表住八点到十点呢两个钟咧，市民系唔需要翻工。如果政府唔延长嘅话咧，极端情况就即系去到十点钟啦吓。咁啊，十点钟之后咧，市民先至要开始出门口翻工咁话嘅。我谂大家都清楚啦，即系总之简单嚟讲就多咗两个钟头嘅缓冲位。如果政府有公布到呢一个极端情况通告，咁啊唔同嘅代表啊都走咗出嚟讲几句说话噶。例如中小型企业联会嗰边咧就会讲咗：哎呀，其实呢个安排可能会影响到雇主嘅人手安排。不过佢哋都系正面嘅，即系话相信情况唔会太大影响，因为讲嚟讲去都系嗰两个钟头啫，系咪？咁另外有一啲咧，譬如保安业商会嘅咧，亦都有走出嚟讲，因为就话咧，其实业界好重视啊，佢哋员工嘅安全噶，保安员咧算系一啲必要嘅人员嚟嘅，所以咧唔会反对呢个新嘅指引嚟噶，因为都系嗰句，两个钟头影响唔系太大嘅啫。不过咧，即公民嘅同事咧就走咗出嚟就话，其实而家咧香港咧系冇法例规管到恶劣天气之后咧，即系上班嘅安排。劳工处呢个咧系指引嚟嘅啫，系建议嚟嘅，雇主未必需要跟随。嗱，我自己唔系一个专家啦，但如果我听到即公民嘅同事咧走出嚟咁样讲嘅话咧，我真系有少少觉得，如果呢个只系一个指引、一个参考、一个建议嘅话咧，可能就保障唔到晒所有打工仔嘅安全啦。当然极端的天气呢，我们不想重临香港啊，即是去年的情况大家都真的惊了，是不是之后啊，我会说现在都仲见到有些树啊是未即是扶返正它的这样。咁所以如果呢这个只是一个建议的话呢，可能就保障不晒啦。但如果天气真的这么恶劣的话，帮晒所有的打工仔都是那句两粒钟啫，两个钟不是不得啊吧。风头火势，原来啊，铁人都会有病倒嘅时候啊，系啊，佢近日咧就真系唔舒服，不过佢话咧，对佢嚟讲最好嘅咧，都系一啲休息嘅时间啊，十二个钟头。佢成功地瞓咗一对钟，我对今日系差足电翻嚟嘅，虽然依然要闻住，我觉得佢唔系饮啊，唔得要话俾佢阿妈知，佢有饮嘅，唔使担心啊 ，Auntie， 佢好担心啊，所以佢喺一个节目话俾大家知佢有饮当归啊， 唔止饮啊，佢敷面啊， 蒸面 又有攞嗰啲药渣，好似敷泥咁样咧，又抹喺个块面度，都有齐晒。 有冇讲到太夸张啊？又 唔会 敷面，攞当归敷面， 好保血 啊， 入血噶， 龟面啊你。多谢大家关心啊，系啊，话说我琴日瞓醒之后去食个晏昼餐啦，之后就系除咗我之外，我女只脚都有事，就敷一敷铁打咧，行一行落裤咋，啲街坊就好热心啊，问你点啊，你冇事啊嘛，你病喎，你冇翻工喎，佢话去完一间、两间、三间咧，都系咁慰问，多谢晒，呢啲咪就系人情味咯。除了人要身体健康，动物其实都要的，尤其是你的宠物。虽然我没有养宠物，但是都要知道他们是有些什么吃得，有些什么不吃得的。因为有朋友养猫猫养狗狗的话，你不知道又贪得意想喂他吃东西，哇，你真的喂错东西就弊家伙了。不要说朋友养的宠物不要立乱去喂，在街上有些猫猫狗狗和雀仔白鸽等等，其实大家唔知佢啲动物有啲咩食得，千祈千祈唔好俾佢哋食啊！知唔知道啊？分分钟你害咗佢都唔知啊！啊，唔系喎，嗱，俾一啲正常嘢佢，咪应该冇问题咯。啊，我想问咩叫正常嘢先？哇，咁样蔬果啊，我哋人啊今日食啦，都系健康噶嘛。你千祈千祈唔好咁谂啊！人食咗冇事，唔代表动物咧食咗系冇事噶，尤其是系猫猫啊！我哋咧成日咧食嘅番茄啦、洋葱、蒜头、菠菜、提子、橙、车厘子、土蘑菇同牛油果，够健康啦啩？ 对我哋人嚟讲咧，都真系健康嘅，但系对猫猫啊，其实会造成好大嘅伤害，特别系有一啲，其中一啲我依家会讲噶啦，特别系番茄啊，爱猫嘅朋友当然知道啦，但系你谂住，哎呀，平时食开嗰啲健康嘅车厘茄啊，或者车厘子嘅朋友，喂，你记得食噶嘅时候咧，唔好见到只猫喺度，哎呀，俾你食啊，哎，大家一齐健康咯，你知唔知啊？番茄对猫仔嚟讲咧系一个毒物嚟噶，食咗之后咧佢个胃会唔舒服啦，严重嘅佢会呕吐噶。嗱，洋葱咧更加会系令到猫猫咧贫血啦，佢嘅嘴唇啦同埋牙齿咧会变白，严重会死嘅。牛油果亦都有啲物质咧会令到猫猫嘅肠道咧会出现问题，大量食到嘅话咧会引到佢呼吸困难啦。破坏佢嘅心脏同埋肺部咧，严重嘅亦都会死亡嘅。亦都有研究就话，提子亦都会伤害猫猫嘅肾啦。过量嘅橙会食咗肚屙啦，同埋呕啦。蘑菇系会伤肾同埋伤肝嘅。系咪咧？系讲完之后我都讲，哇，唔系嘛？我哋人类食嗰啲咁健康嘅嘢，原来对猫猫嚟讲真系好严重。唔讲由自可，原来有益嘅蔬果会对猫猫咧会分分钟会致命嘅。所以咧，唔识小动物、唔认识小动物嘅朋友，你记得你手下留情，你唔好立乱喂佢哋，因为动物都有生命嘅，唔系讲玩噶。 这家光闪照，夜夜要电远天际，万缕光火半堂，在我怀内心偷。只盼这光辉永是明朗，在我心照漫年，愿这生心相向，共你唱。 预告下喎，今日我哋礼拜二嘅节目有特别嘅安排喎。 冇错，虽然咧我哋平时咧星期三先至会有我们的讲下一啲我哋嘅集体回忆啦，但 系 今日六月四号一个咁特别嘅日子，30周年，所以我哋决定咧将我们的提早一日啊， 系 摆咗上网噶啦，就系我们的特别篇啊，我们的六四。 好快手啊，因为我老婆今朝一起身咧，碌住个 Facebook 咧，佢就话：，哇，你哋今日会提早讲呢、這个我们的六四咁样。我、哦、你又知咁样，哦，原来已经 Facebook 预告咗啦。 因为咧即系 琴晚买咗上去，首先要好多谢我哋嘅听众们啦， 好 热 烈 嘅支持啊！咁我哋都会觉得即系呢一个集体回忆，冇理由唔讲噶，系咪？咁我哋就褪前嚟讲咯，同埋都希望可以用多啲时间咧，一阵尽量读大家嘅留言，因为我真心觉得大家写得好有水准， 咁就好好。 系啊，已经有超过100个留言咁样咯，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个言，即系呢件事真系。是发生过的嘛咁样。 对 呀， 同埋因为30年太耐了。即已经耐到你觉得呢冇理由你可以睇唔到呢，咪只係话咩房间的大象咁样嘅。咁究竟呢30年有冇一啲你关于佢嘅记忆呢？我觉得甚至乎可以咁样嘅。可能你话喂千言万语翻工呢讲唔到咁多嘅。咁呢唔知道会唔会你可能如果你喺屋企嘅话呢，你会唔会有一啲呢30年嚟呢一啲六四嗰啲纪念品呢？我譬如我今朝临出门口之前呢，我就影低咗呢我有个民主女神像嗰个雕塑仔囉。咁我就影低佢，应该可以 upload 上网呢，我觉得係应该可能好多人屋企呢可能纪念章啊。你曾經買過嘅 T-shirt 啊，因為你每年一去，可能你都會有好多呢啲即係物品喺度咧，你都不妨可以你話 喺個頭嗰啲帶啊， 係啦，即係如果你可能你仲有喺屋企啊，或者聽緊嘅話咧，你不妨都可以擺啲相上嚟喎，真係。 因為有啲嘢咧，原來真係即係尤其是我哋年紀漸長啦，個 RAM 數係會唔夠嘅。到我琴晚喺度做呢、這、一個即係阿知道要做我們的六四啦咁樣，跟住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啦。我竟然發覺原來有一樣嘢係我已經唔記得咗，因為當年我係幾歲嘅啫嘛。我喺度做資料搜集，我先至知道原來我當年係有去到喺跑馬地嘅民主歌星獻中華噶。 我勁喎，反而你有去到。 我嗰陣時係有去到，但我會話我唔係嘅。我嗰陣時我個 auntie 帶我去咯，即真係一個阿姨啊，阿姨帶我去。我係到琴晚做資料搜集，其實耐唔知你都會見到，尤其是呢一排啦，大家唔同嘅報章又喺度數翻邊個誒歌手朋友， 而家有冇去？ 係啦，而家點樣咁樣？我睇嗰啲咧，我都唔記得噶。到我真係坐定定諗翻嘅時候，我先知道原來當年我幾歲人仔，我有參與過。 啊、 但跟住嗰啲記憶就開始出翻嚟啦。但如果我哋真係慢慢唔講啊，有啲嘅記憶真係會淡忘咗噶。 都係哇！你話如果嗰陣時有影低張相咧，你嗰個印記就更深 了。係啊，可能因為你去到唔係諗住影相，唔同而家啊嘛。 係嗰陣時又唔興， 三十年前係咪？但我記得我就係著住白色 T 恤。坐在一个草地度咯， 睇唔睇到你 噶？应该见唔到噶啦，仲系几岁人仔，小矮人一样嘅啫。 真系犀利啊！ 好啦， 咁 啊，欢迎大家咧喺我哋风速快活人网上面留言啦。今日我们的系 11:30啊出现啊， 系啦，六四30周年。 系啊，咁啊，一间同大家一齐回顾下呢段历史啦。 关金宇政因为第二次美朝峰会未能达成共识，造成尴尬局面，而遭到兄长金正恩责备嘅传闻。金宇正在四月未有跟随金正恩到访俄罗斯海参崴和总统普京召开峰会，惹来外界猜测金宇正在美朝峰会之后的地位。韩联社引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宇正陪同金正恩出席一项官方的体操和艺术表演，是自四月北韩最高人民大会之后53日以来的首次会面。传闻被撤职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亦都有陪同金正恩观看今次的演出。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有大骤雨，西贡区和港岛东区录得超过9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西贡区和港岛东区的雨势特别大，在早上9:30的过去一个钟头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0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7点，跌166点，成交金额33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63点，跌咗9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8.2跌5.4，盈富基金27.2跌1毫，建设银行6.14跌4仙，友邦保险72.25跌2毫，中国平安85.55跌1蚊，美团点评58.4跌1.95，中国移动69.8系跌咗6.5。 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932，瑞士法郎7.898，澳元5.468，加元5.837，新西兰元5.166，欧元8.8238。每百日元对港元7.2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325点，跌85点。港金现价报124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3.41美元，卖出132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跟住路明道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彩虹道。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太子道西天桥去返大角咀啦，跟住路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彩虹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跟住电话机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一大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去返上水，跟住石湖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受到水浸影响，石澳道跟住歌连臣角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地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呢间私房菜真系几好食，仲有成个钟先睇戏，不如搭车落去商场行下先啦。 Honey， 旺角去尖沙咀都唔系好远啫，横店食到咁饱，不如慢慢行落去当散下步啦。行多啲唔单止悭钱，仲可以赚翻啲健康添啊！ 卫生署香港电台支持你，喐一喐健康啲。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而家咧29度气温，相对湿度93%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晏昼12点噶吓。 OK， 咁我哋今日咧会有一个特别版嘅我们的噶，欢迎大家咧系继续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讲下我们今天的30周年六四吓。 系啦，提早咗礼拜二做吓今日。 系啊，另外呢个咧就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咧依然响度嘅，咁西贡区、港岛东区嘅朋友咧特别留意啦。不过咧，我见到我哋有听众咧已经摆咗西贡区而家嘅。 点啊！ 天气嘅相，阳光普照咯， 冇事啦，应该 系啦，即系但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因为呢啲 都系局部地区性啦， 系啦，唔知会系点样嘅情况。 因为今日嗱都讲埋啦，大致多云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嘅，咁啊水话咧就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听日咧。 仲有几阵骤雨嘅吓，咁啊最紧要咧就今晚咧，希望就平平安安啦。 哦，要真啊，因为七个星期六咁样，我咪话咧，我望去天文台点啊，去唔去啊？写住 100% 落雨。 系。 咁你谂下，如果系全个户外活动嘅时候咧，真系会哇湿晒，冇得玩，分钟好多嘢都会停噶嘛。 系。 结果我哋话咁难得约咗去就去啦咁。 系。 成日都真系洒咗阵雨啫，所以真系局部地区性吓， 系啊， 都希望系有阳光啦，天气好啲，大家个人都开心啲啊吓。头先豪仔咧，你喺呢个风头火势咧，就讲咗两位嘅 女士， 女士 系啦， 系啦。其实呢个 term 真系好小心去应用，因为啲人咧会觉得咧师奶系贬义咗佢哋， 佢自己贬咗人哋师奶咯。 我觉得而家师奶系升级咗噶，大妈先再贬。 系啊系啊系啊，啱啱你觉得啱啊？ 我讲咗派先讲咯，师奶真系唔系小嘢噶。 我觉得系啊系啊。 嗱，咁我哋将佢。统清楚，妈妈，你哋觉得妈妈呢一个界别咧？嗱，我自己觉得我妈妈系一个智者嚟嘅 ，OK， 系啦。但系有阵时咧，佢哋都有啲甩漏嘅地方嘅，即系同任何人都一样啦，系咪？ 冇错冇错。 但我睇咗咧网上边一个嘅文章，就系咧有唔同嘅朋友，即系大家都有妈妈啦，系咪？有妈妈生噶嘛，系咪？佢咧哋就即系分别地系啦， 中意你呢个， 咁我下次可唔可以叫你同阿 你系 落落咁样讲啊？ 系咯， 你屋企。个妈妈生点啊？咁样 系你同罗家英嗰一样，人有人阿妈生 系啦，跟住咧，佢今次咧就是、一众嘅仔仔女女，就真系咧喺个网上面度分享妈妈嘅一啲趣事。 好， 因为佢哋就话咧热数五大妈妈极品嘅歪理， 我都系热数，我都系热热数，我热有热数有大数， 系啦，热数咧， 不停喺度讨论热烈地数， 个热数好 hot 嘅， 系啊，热烈地弹琴，热烈地数咁样嘅，系啦， 数咁样， 系啦，我睇咗之后咧，我自己都喺度谂啊，究竟我妈妈有冇一啲嘅歪理系出现过嘅咧？我觉得其实唔多唔少咧，有阵时都有，因为妈妈系出自于爱啊嘛。 阿妈讲乜咧，真系佢大晒噶。 唔系咁啊，你讲过啲咩啊？我即刻就问你啊，你讲啲乜啦？ 唔好意思啊，唔系， 唔系，我系话你讲嗰啲乜，你都系妈妈嚟噶， 攞你妈妈出嚟讲先啦，好啊，系啊，你都系妈妈省啊，妈妈省你 咯， 系咪？ 好啦， 即系有时咧，我买啲嘢翻嚟食咧时候咧，佢就话你用心理啦，你望下自己几多岁啦，成日买埋啲零零食食杂杂杂杂翻嚟食啦咁，啊，结果佢自己买佢自己觉得冇问题嘅零食翻嚟，佢又冇问题。 唔系，唔系，唔系，冇歪理，佢讲咗噶啦，你几多岁啊？即系话你细啊，你买啲咁嘅嘢翻嚟，佢系大佢咪可以买咯，佢冇错喎呢句。 咩道理嚟噶？譬如我买包花生翻嚟，佢话你 唔系你 讲紧 你讲紧而家定以前先？ 而家啊，佢真系咁照 嚼噶。嗱，我而家就冇法啦。 佢自己买包花生，喂食花生好食噶嘛？我点我买花生唔得，佢买又得。 嗱呢一点咧系其中一点冇热烈讨论嘅。 原来你讲紧而家， 例如就系乜嘢咧？阿妈咧就成日都会讲一样嘢噶。热气啊，唔好食啦！佢觉得所有病都系因为热气而形成嘅，所以咧呢一个咧就大家都好认同啊。 系 啊，阿妈一定会讲噶，唔好食啦，热气 啊， 热气啊，但阿妈自己可以食噶嘛，系咪？ 系啊，阿妈系会买嚟即系你买就会热气咯，佢买嗰啲佢唔热气咯。 哦，即系双重标准， 系双重标准， 因为我而家成日都会同我仔讲话呢啲热气唔好食啊，咁样。但因为我系唔食噶嘛， 咁你又即系睇得几清嘅， 所以我咪合理咯。 即系你同豪仔中意食嘢咧，煎炸嘢佢都尽量唔嗌，因为佢真系唔食嘅。 佢我成日都话佢好唔抵嘅，佢乜佢都戒嘅，但 系 佢好得平。 继续讲第二个歪理啦。 呢一个歪理我觉得好笑嘅，就系话打边炉嘅时候发生啲咩事咧？咁你知打边炉会有烟噶嘛？咁你通常咪会即系吹。推向一边咁样嘅咁样，跟住有一个妈妈咧就提议咗个仔咁样做，佢话：哎呀，啲烟即系可能大家都讲话啲烟吹住呢边啊，好劲啊！跟住阿妈就提出咗个论点啦，嗱，将个打边炉个炉，你褪180度啊，扭180度之后，啲烟味会去咗另外一边咯。跟住个仔咧就讲啦， 乾坤大挪移啊！ 阿妈唔系啊，系你把风扇开住啊，系你把风扇开住吹紧呢一边啊嘛，你点样转个炉啊，都系向住呢一边吹噶咁样。 地球系圆一样嘅真系。 系啦，即系估唔到有阵时佢即系呢一个就系呢个仔仔见到妈妈的歪理咁样，我睇到我觉得哇呢个好笑。 佢呢个论尽猪啫，我 系啦，佢又唔系歪嘅， 佢傻猪猪。 咁呢一个又系咪歪咧？嗱，例如阿妈。有讲过呢句说话，成日我哋都会话咧，啊啲衫啊，就算你屋企有干衣机都好啦，真系攞俾太阳晒下咧，嗰件事好啲嘅， 杀菌啊嘛， 系啦。但呢个妈妈唔知系咪比较少做家务啊？ 做咩啊？ 佢有一个咁样嘅谂法，佢就话唔好啊，你唔好攞啲衫出去晒啊，啲衫会晒伤噶。 唔系喎，佢有幽默感个搞劇喎。 咁啊， 唔系喎， 佢系咪霍芬嘅？其实 佢呢个即系黄子华嚟嘅。 我自己睇嗰阵时都会话， 搽啲太阳油帮张被。哎呀，你咁大力打张棉胎，佢喊啊痛噶。 美白嘅嘢， 喂，你件衫黄咗，搽啲美白落去。 系喎 ，OK 喎。 呢一个我真系估唔到，竟然有妈妈讲出呢一句嘅大道理啊吓。所以咧，唔系喎，佢真系唔系搞笑噶。佢话咧，平时咧系喺大约日出咧或者日落嗰啲时间咧，阿妈先至会攞啲衫去晒。真的最猛太阳，平时我哋就哇晒棉胎啊、晒衫啊嗰啲咧，佢就要避。 唔系嗱，有得解释噶， 点 或者推论噶、哦？你估 试下试下， 你估咧？如果我哋而家咪有所谓讲鞋噶嘛？系咁讲鞋嘅特征就系唔识做家务啊，冇、任何家事常识咁样啦， 冇自理能力啦， 冇自理能力啦。咁但系佢虽然佢冇自理能力啫，但可能佢有魅力噶嘛，佢总有机会结婚生仔噶嘛。 系，其实魅力系大过自理能力嘅重要的。 即系可能佢系仙气十足嘅一位仙女，但系佢真系佢以为咧嗰只鸡系冇头冇尾冇脚。噶嘛？ 点解要切噶？鸡唔系一买翻嚟就斩好咗嘅咩？ 咁你谂下啦，你谂下啦，你谂下啦。当佢个底系一个港女， 系， 然后佢中意结婚生仔之后，咁佢个底依然都系一个港妈嚟噶， 系 港女妈啊嘛。 或者 咁，所以佢嘅家务佢真系可以系唔识噶。 嗱，我认同噶。嗱，有一啲嘅妈妈咧，可能佢真系本身系公主，我唔系话人哋公主病， 系啦， 真系公主嚟嘅，唔使做家务，唔使用洗衣机，即系会觉得啊，我好肚饿啊，依就会有嘢食喺你面前噶啦，咁啊嘛， 系咪先？ 系啦，所以但系。 咁佢咪可能唔知道原來曬傷咯，係啦， 嚇真係 可能會咧， 比較極致嘅例子嚟嘅。 媽啊嘛，變咗 講緊嗰個媽媽幾多年紀㗎？有 嗱呢個冇講到，但 估計啦， 年紀都會輕啲，或者成世都有工人用嗰啲咯。 一係就咁樣，上一代教佢嘅，可能上一代佢阿媽咧懶，唔想曬棉被。当可能佢老公咧，即系佢阿爸咧，曾经话：喂啊，死婆出去晒棉被啦！系啦，可能佢话唔好啊，晒伤啊。 可能真系懒啊，可能懒咧，搵啲藉口出嚟。 系啦，可能佢代代相传咧。 个女听到之后咧，话系啲被会晒伤，我哋不如买干衣机啦。 系啦系啦， 忙洗啦，拎佢洗啦咁。 我觉得系阿妈唔中意晒太阳。嗱，有啲女士真系避噶嘛， 担 遮嗰样嘢咧，阿妈会觉得我会晒伤啦，咁啲衫都会晒伤嘅啫，即系呢个系咪道理咯？咁样咯。 佢都会眼见有啲啊，真系大妈走去拎啲衫咧，拎个山坡嗰度晒噶嘛？ 诶、哎，唔系，等阵先， 咩啊？ 衫真系会晒伤噶？ 点解咧？ 认真嘅，嗱，我俾多次机会你谂下，衫有冇机会晒伤？ 我真系未 谂 到、啊， 真系有，唔系烂 get 啦，唔系话嗰个咩伤啊，咩晒到咩起孖嗰啲，唔系嗰度。 你都知道你个底花，你唔好停咩佢， 坚系 咩？我真系谂唔到。 我知我试过有一轮咧，非常之懒。就有件有顏色嘅嗰啲叫做棉質嘅風褸， 好 咁即係總之太爛啦。 顏色嘅棉質風褸， 因為 點 解要 覺得好？ 點解要強調有顏色咧？ 因為曬得多會甩色， 冇錯。 同埋啲棉咧曬得多會硬。 我懶咧就長期掛喺個窗口度咧，我冇收入個衣櫃度噶。咁咧懶服懶，連服連咧，起碼有我諗三四個月度咧，我冇將佢拎過落嚟。到我拎落嚟嘅時候咧，佢一邊係對住窗口曬噶嘛。嗯撞鬼你落成个袖咧，本来嗰个位咧系深红色定系黑色嘅，因为佢红黑两只色啦。佢嗰度咧甩到咧浅白色咁样嘅，佢晒到直情有个红出嚟。 但系 嗰间 系三 两 三个月啊，师兄。 两三个月咯， 咁咪系咯。 证明衫咪会晒伤咯。 我又唔可以话你错， 系咪先？佢系啊，我被你晒伤，晒伤系真嘅。 但我替嗰位嘅仔女咧，我替佢开心。如果个阿妈咧真系唔做家务啊，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时候咧，佢知道呢个道理，即系正如即系证明啊，佢唔系咩都唔做啦。就算媽媽唔係好懂得咩叫曬衫嘅話，佢都懂得知道衫係唔係咁容易就曬傷嘅阿媽咁 樣。係啊係啊， 佢識得話翻俾阿媽知啊嘛。 啲仔女會覺得阿媽你唔好咁冇常識啦，會秒嘴㗎。 嗱，有一啲秒嘴咧就阿媽太有常識啦，就佢哋睇咗一啲嘅報道，睇咗尤其是可能一啲電視節目講咗一次之後咧， 嗰啲長輩圖 係嗱少少嘅嗱，嗰啲就係事實嘅全部啦。例如佢就話咧有阿媽咧睇嗰啲電視節目啊，就會話聽到營養師就咁樣講。七色蔬果，你要食种七食够七种颜色嘅蔬果咧，先至系饮食健康嘅。 七色蔬果五色豆啊， 冇错。自此之后，呢一位嘅网民咧，佢每一日食嘅菜咧都系有七种颜色嘅，即系例如有 好劲 黑木耳啊，有茄子就紫色咧，又有番茄啊各样嘢， 有黄嗰只瓜啦，黄椒啊嗰只 系啦，黄嘅青椒啊各样嘢，咁咩都 系话。 所以我每一餐翻到屋企食嘅蔬菜都系有七种颜色嘅，佢就话阿妈。 唔一定要食齐噶。 唔系、 啊， 嗰唔系彩虹七色战队咧，日日屋企都好开心噶咯。 喂，咁你 日日食咯， 你日日都要食、啊，你老婆。 喂，你日日食七色战队，定系日日定系食绿油油啊？ 唔系，认真嘅，阿妈系其实可以咧，即系而家去学习嘅，但系咧唔系样样嘢咧都可以摆啱每个人啊，或者每个家庭度啊。譬如好似我妈咧，又喺 你又嚟 咯，你真系唔讲你自己，继续讲你阿妈 咯，不孝。 我忍住唔讲我阿妈噶， 我就系想跳下你出嚟讲阿妈。佢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嗰啲 YouTube channel 嗰啲咧，咁啊睇人哋教好多教学噶嘛，阿妈系啦，跟住咧成日话喂，你知咩？啲床单啊、被铺啊、床咗好多嗰啲粒粒嗰啲尘螨噶， 系 佢咧又即系跟住人哋翻嚟咧，又买啲梳打水，唔系嗰啲叫做咩啊？ 梳打粉、 梳打粉啊，跟住又买啲醋啊，翻嚟喺度喷。我好臭啊！妈，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但其实系 work 噶、哦。 佢我话咁点啊？嗱，你喷到湿晒啦，嗰阵味又唔散啦，咁 你冇理由喷完再洗噶，系咪？ 咁你话咁 系咪嗰啲比例捞得唔好啊？系咪啲梳打粉变咗梳打水啊？ 掉位咗啫，我唔好再搞啲咁嘅嘢。 我妈就相对地少嘅， 佢出心系好嘅，但系佢好得意，就即系就完全信晒，咁咧佢就即系又冇小事磨刀，即系话攞啲角落头嚟试下，佢一嚟就啪，哇，做咩？ 可能佢小事磨刀啊！你唔知咋？嗱，我媽少嘅，我媽咧淨係有一啲嘢咧，佢覺得我覺得嗰樣係出自於愛，所以我唔覺得歪你嘅。即係如果你同佢食飯，你嗌咗一杯酒，跟住阿媽就話唔好飲啦，即係覺得個感覺係會你飲酒就會死噶啦咁樣， 係壞嘅，係 啦。跟住咧明明未飲完，我都未嗌第二杯，阿媽就話你真係飲埋呢杯唔好飲啦。我話阿媽我仲飲緊第一啖咋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嘅諗法。或者如果我話要去話我去旅行啊，跟住就會講唔好落水啊。嗱、哦，落水 有鬼，有鬼问系嘛？俾鬼问 系 嘛？ 唔亲落水，水上系 你阿仔啊，系阳光海滩大男孩咧，你叫佢唔好落水。 同埋你去个仔都30几岁噶啦，阿妈会唔会觉得咧落水就系危险？游船河真系好危险嘅游船河，你真系要小心啊吓！你去玩过山车嗰啲咧，真系会死噶。但其实你见到真系会出现过意外嘅，其实唔系真系。咁危險，你自己做咗個小三去玩嘅話咧，其實係安全嘅。阿媽永遠都，我覺得呢個係出自於愛，所以我 覺得 OK 嘅。 如果咁計，我真係更加難數我媽啲嘢。因為佢實在咧，平時個人比較正經嚴肅啦，佢好少有呢啲歪理，佢又唔睇啲長輩圖咧。但係我淨係記得由細到大咧，佢都係用佢嗰套道理咧，就係我一買雪條啦。汽水啦，唔系佢唔系净系讲唔好食生冷嘢，因為咁樣唔夠有說服力。我買雪條翻嚟咧，佢一定會講啊。屋企整都得啦，你买嚟做咩啫？ 自家有道， 可唔可以买任何嘢咧？譬如咧，如果我买 棵菜翻嚟，我屋企自家种都得啦。 嗱，如果我买提子嗰啲味嘅糖啊，或者提子汽水嗰啲咧，佢会讲咩？其实屋企有提子，你食提子咪仲好。 嗯，咦？佢成杯冷水， 提子味汽水同屋企食提子。两样嘢嚟嘅，或者我食条提子味嘅雪条，同屋企有提子你唔食咧，条提子雪条。 你将提子雪饼佢咪咪提子？ 因为我觉得你妈咪个谂法唔系觉得你想食雪条啊，系你想食提子味嘅嘢，咁你咪食提子咯。 然后咧，你虽然呢个讲我妈咧，但我想我老豆咧，佢都有个歪理咧，即系呢个我真系觉得系歪理。佢由细到大，我由细个我已经中意睇，譬如话篮球啦、足球啦，咁无论我几时咧，即系讲紧系我可能中三、中四，到中五、中六。到大一大二唔同嘅阶段，佢同我讲同我番说话 咩啊？ 波唔系俾你哋呢个年纪睇嘅，大啲先睇嘅，好似阿爸退休先睇噶。你温书啦，我话唔系嘛，阿爸，我中学又系讲呢句，大学又讲呢句，到而家我做嘢咧，佢都系会讲呢句嘅话，唔使睇咁多波啦，唔系俾你哋呢个年纪睇。 系我都唔明，咁佢其实有其他意思嘅。 唔系佢叫我唔即 系， 唔系啊，佢啲 其他波啊，你讲紧系咪啊？即系桌球都唔好睇嘅，羽毛球又唔好睇咁样。 嗰啲叫咩啊？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叫 咩啊？你明明自己讲咧，当归塞住个口啊！而家你 塞住个脑啦，佢上脑啊，当归上脑。 同埋咧，佢仲有第二款，就算咧，佢真系俾你睇足球啦，佢会点样讲咧？话嗱，你睇波你就唔好净系咁样睇波，你学人哋啲技术，你要了解人哋嗰个技巧。你睇篮球唔系净系睇输赢嘅，你睇人哋点打嘅，你要学习下。 睇波都要攞益处系咪啊？系啊，好啊， 冇错噶，爸爸妈妈都系冇错噶。 我系咁谂噶，佢哋就算系歪你都好，都系出自于爱啊嘛。 老细唔该，俾多三份粮我哋啊，攞晒啲爸爸妈出嚟。 冇，但你冇讲过自己喎。 系咯， 你做咗十几廿年阿妈，你都唔讲喎。 要谁来定制对不对？不要谁再乱判我的罪。不想太阳再升起，再升起，再次软禁真理。不要无奈地悄悄低诉，不要麻木地慨叹风暴。不可放下那双臂，那双臂，再次冷却不理。妈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多少恶梦你不想，你不敢去路吗？妈妈，若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懦弱。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多少恶梦你不想，你不敢去路吗？妈妈，若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懦弱。人群沉重的族人，走上永远的斗争。问狂怒的呼吸，埋葬镇压的声音。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 夏韶星啊，妈妈，我没有做错啊！当年有一幅横额，可能大家都会有印象啊，就系嗰啲绝食嘅学生会打咗句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而家啲细路可能都系同阿妈咁讲啊，阿妈，嗰啲七色蔬菜真系吃不下， 唔好再嚟啦。即系餐都好健康啊，你日日都系煮七个色嘅话，阿妈你都几辛苦啊。 为你好啫嘛。 系啊。 咁当然啦，冇话佢对我唔好。 你仲未讲自己啲歪理喎？ 我冇歪理。 逼个仔成日打电话。 你歪理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就修订逃犯条例，经过三个半月密集式讨论，反问有乜嘢理由要放弃，强调有关工作对社会未来发展好有利，既可以保障香港嘅公共安全，亦都可以履行香港嘅国际责任。他强调，作为行政长官，怎可以因为有批评，包括人身批评，而收回这项重要工作。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又说，几名纪律部队首长已经作出呼吁，希望社会支持条例修订，以及立法会早日通过。他指出，这几名首长需要每日执法，保障香港安全，处理跨境严重罪行。他们认为必须站出来讲正义的说话。另外，林鄭月娥不同意有關將疑犯隨意送回某個地方的說法，強調是有非常嚴謹的制度和法庭程序。今天是六四事件三十週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被問到會否支持平反六四，她回應說，今天的日子有很多人都有回憶，對特區政府來說，彰顯香港是自由的地方，政府尊重表達和集會自由，希望今日若果有任何公眾集會都在安靜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至於被追問競選時曾經表示歷史會對六四事件有交代，今年是事件三十周年，會否有勇氣向中央爭取平反六四，林鄭月娥並沒有回應。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晚上在維園有支聯會主辦的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說，經歷2013年受天氣影響電力中斷，今年會加強預防工作保護音響，他相信今晚參與集會的人會風雨不改，又期望今晚集會人數不會少過以往，估計有十幾萬。對於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他說若果條例通過對六四晚會影響不大，因為現時很多異見或者民運人士未能夠入境，多年來只有幾次晚會有這類人士上台發言，將來不會安排他們來香港，改用視像發言。何俊仁又說，逃犯條例雖然設有追訴期，但部分嚴重罪行過了20年之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繼續追究罪行，他擔心條例通過之後，海外民運人士將來來香港有機會被引渡至內地。香港小微企業聯合會創會會長佘繼彪說，支持修訂逃犯條例，但認為目前法例有些界定不夠清晰，又希望不設追訴期，否則他擔心通過修例之後會影響到企業到大灣區發展。佘繼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內地有幫忙文化，例如有小微企業反映有員工貪污呃了公司錢之後，公司要向公安和法院等部門付錢，執法部門才能夠立案拘捕和拘留，否則有關部門就會釋放涉案人士，他憂慮通過修例之後企業會跌入幫忙文化而衍生的罪行。佘繼彪認為修訂一定會通過，表態反對都沒用，他說是在無奈、消極和擔憂下支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有幾陣驟雨，本周中後期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中午12點。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3点，跌110点，成交金额3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8点，跌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5.8，盈富基金27.25跌5仙，建设银行6.15跌3仙，友邦保险72.65升2毫，中国平安系85.65跌咗9毫，中国移动70.05跌咗4毫，工商银行5.61升1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03，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7，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5点，跌25点。港金现价报1238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21.7美元，賣出1321.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路明道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去到彩虹道就系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路明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车龙都长嘅，排到去彩虹道。另外提提大家啦，石澳道仍然受到水浸影响，近住歌连臣角道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石澳道有水浸，近住歌连臣角道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喺新界立将军澳隧道公路方向工业村近住电话机楼一段挤塞，咁车龙接近欣怡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的驾驶能力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Penny， 我是 Lester， 我們都是 CIBS 速度員， 由填寫申請表格、節目製作到申領基金，我們都可以一對一協助你製作自家電台節目。 我們很 open 的，無論你是什麼種族、講什麼語言和主題，都可以去 CIBS 網站申請。 喂，你好，CIBS 預約諮詢，找我 Lester， 找我 Penny， 或者找任何一位同事都可以幫到你，打來2331-2334約我們啦。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买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记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订金会没收噶。 有人话白银对中国的价值比黄金更矜贵，又有人说白银是导致中国明清两朝覆亡的原因。一连三集《白银帝国》会同大家由明朝皇帝以白银征税讲起，探讨白银怎样同鸦片战争以至中国经历百年国耻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改写全球命运。《白银帝国》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 冇听错啊！虽然今日系礼拜二啊，不过因为今日系六四三十周年咧，我哋就嚟个提早嘅特别版《我们的六四》。 系啦，欢迎大家咧继续喺网上面留言啦，去回忆下咧你自己经历过呢个日子嘅时间啊，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啊？ 系啦， 因为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经历噶嘛，系咪？ 咁啊，早早一早就将呢个题目咧就摆上 Facebook 度咧，真系群情汹涌， 系啊！ 所以我哋今日都可以争取时间咧读多啲大家嗰啲留言啊，或者你啲回忆啊咁样咁啊。毕竟三十年前咧，我哋不如自己报一报数咧。我哋嗰阵时几大？ 我填报先咯。 我冇所谓啊，咪十几岁咯。 十几岁咯， 系啊。 我嗰阵时咪读紧五年班定六年班咯。 其实我同豪仔差唔多，我嗰阵时八岁。 系咯，咪你应该细啲噶嘛？ 细少少咯， 细少少。你中意型啊 嘛？ 细少少啦，真系。 不过佢点都系真系讲紧八十后嘅， 系 你系七十尾啊嘛？ 系啊， 冇错嘅。 咁咯，系啊。咁所以我相信咧，有一个回忆咧，即系如果由我哋讲起咧。最深嗰个回忆咪就係学校嗰啲铁壁布板囉。嗰日返到学校呢就已经係学都唔使点返啦。咁然后就大家由老师呢就发动呢就係、是、由喺壁布板度大家就贴报纸啊贴嗰啲标题啊头版啊咁样嗰啲呢就基本上就贴完就老师讲讲嘅内容已经完全唔记得晒㗎啦。就记得呢一幕囉。后来我见到好多人呢即係讲述即係差唔多呢个年纪嗰啲人讲呢原来都有呢一幕过就係、是、学校嘅老师基本上就喺嗰一日翻到学校都全部就贴壁布，钉黑板咧，钉壁布板咧就喺度即系展示翻嗰件惨案嘅事情咁样咯。 哦，即系报纸头版贴晒。 系啦系啦，其他细节即系嗰啲内容真系唔记得咗啦。 真系嘅，你讲我先至记得，我都有学校发生过呢件事。 应该有嘅系 有，但系系啊，仲有呢个贴报纸喺个窗口度啊嘛。 系噶系噶，贴晒出嚟噶。 而家你咁讲，我先记得，真系会记忆会淡忘嘅。 系， 但我最深嘅记忆咧就 系 屋企嘅，系爸爸妈妈，佢哋睇住电视机报道新闻嘅时候嘅反应，因为其实嗰阵时真心几岁仔，鬼知系乜嘢咩？你有睇新闻报道，因为爸爸妈妈睇紧嗰个电视嘅 channel 嘛， 系 报紧 啊 嘛，你咪一齐睇咯。但系咧，真系好少会见到屋企人佢哋突然之间变得咁沉重啊！仲要唔系讲紧净系六月四号嗰一日， 系 仲系讲紧之前啦，佢哋每一日咧都会好心急，一定要睇新闻嘅报道。跟住每一次睇新闻嘅时候咧，成间屋系弥漫住一种好沉重嘅气氛， 系啊系， 因为嗰阵时细个唔知系啲乜嘢。到另呢，所以嗰阵子嘅画面呢一个好深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嗰阵时瞓上格床嘅，当晚咧就爸爸妈妈都好夜，都仲系喺个厅嗰度。其实厅同我冇房嘅嗰阵时间屋，即系都系大家都喺度睇住嗰部电视噶啦。爸爸妈妈就叫我上上格床瞓觉，但平时佢哋就会熄电视，等我咧就可以早啲瞓觉。嗰阵时系九点一定瞓觉噶啦， 小学生嘛你 系啦。但系过咗嗰个钟数，爸爸妈妈依然开住电视喺度睇紧。所以有部分電視嘅畫面我仲喺度，就係、是、坦克車嗰幕咯，即係呢個我記得嘅。咁我亦都見到，即係記得就係爸爸媽媽好痛心，佢哋係傷心添嘅，係啦有激動嘅咁樣。佢哋冇講好多説話，但係嗰種沉重，嗰陣除啊，係我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嘅咯。 係啊，咁啊，阿田啊年紀嗰陣時大啲㗎啦，算係。 係學又應該冇翻，我諗咁睇都喺條街嗰度。印象系记得喺条街度系好多人企喺嗰啲电视机画面面前企喺度停喺度睇咯， 系 呢个画面我有印象。 你我个画面就屋企，你个画面就喺条街度嘅，都系睇电视不过， 都系真系睇电视嘅。我谂冇乜电视，即系冇乜边个电视台唔去直播呢件事。 系啊，嗱呢度有一个听众咧都即刻就话啦，系啊，同你哋个画面好似啊。Sunrise Ricky 咧佢就话，嗰阵时得八九岁人仔，即系我哋嗰个年纪嚟噶啦。佢话最记得一家人食饭睇到电视画面咧，有坦克车走到人前，我当时唔知咩事，但系见到咧妈妈咧望住电视机咧就喊咗上嚟啦。跟住咧学校就停咗课一日。无知我咧亦都唔明白点解会停课，净系见到咧老师咧冇一个有笑面嘅。印象之中咧亦都见到有啲老师喊咗，感觉咧呢个世界咧发生咗啲唔好嘅事，仲唔好嘅事。长大之后咧有一段长时间喺国内工作，嗰阵时咧国内仲可以睇到咧大台嘅新闻嘅。不过咧每当讲到一啲敏感嘅话题咧，就会中断咗一下，变成咗广告。咁啊，有问过国内同事知唔知系做咩事噶？佢哋大多数咧就会唔知道，或者咧佢哋以为咧系学生喺度搞事咁样咯。 嗯，冇错，呢度咧有个春星啊，佢咧就话咧记得当时六四之后咧系会考放榜啊，有报章记者咧就问当时嘅考生对于六四嘅睇法系点，佢话好记得有一个学生咧就话。 好闷啊，搞到咧想睇嘅电视节目冇得睇， 即 系 当年嗰阵时 系当年啊， 系、哦、啊，不停电视嘅系啊， 日日电视电台咧就系播住呢个民主嘅运动。佢话咧，所以喺过去嘅三十年，对于如果有一啲其他人咧围绕住六四嘅讲嘅说话咧比较冷言冷语嘅话咧，佢感觉都唔系太大。佢话但系最紧要系自己唔好忘记，本住良心学习做人，咁样就足够啦。 啊，系啊， 佢讲开电视新闻咧，我记得又系嗰个年代之后咧，有一个好流行嘅讲法咧，就系话。是六四之后呢啲人多咗睇新聞。堅係喎，即係嗰陣时其实好似我哋如果細个呢你冇人会鍾意睇新聞㗎嘛，八九岁呢、我都记得应该係嗰陣时开始呢你就算谈不上话鍾意咗，但你起码呢觉得。 关注咗。 係啦，你个習慣，因为嗰轮係密集到呢你比起任何嗰啲咩。 因为有不停咁报道呢最新消息㗎嘛。 係啊，我都觉得嗰个係一个小嘅改变呢，真係会令到你以后呢突然间、有电视新聞应该睇一睇㗎喎，真係。 Jerry 呢就话啦，当年嘅剪报仍然收藏住啊！学生咧致父母嘅书信咧好深刻，就算唔准提唔准讲，佢嘅记忆咧都唔会被洗走嘅。 系啊，咁咧呢个阿 Man Clock 咧，佢就话啦，八九六四嗰年咧，佢十一岁，电视机就传嚟嘅枪声咧就从冇间断嘅，见到救护车一架又一架咁样进出啦，然后咧就官员解说就话冇死过一个人，有啲就话解放军被屠杀。第二日咧就有人咧加紧咧去洗干净咧毛主席肖像画前面嘅鲜血，但系墙上面嘅弹窿咧就冇办法磨灭。六四咧对我哋亲眼目睹嘅小朋友嚟讲咧系一种莫名嘅恐怖，到今日咧亦都难以释怀嘅，因为杀人者咧就冇半点嘅冇半点嘅呢、這个佢字睇得唔清楚吓、但反过嚟咧就话佢哋系成功。咁咧就觉得今日嘅强大系昨日嘅正确决定。今年咧四十一岁啦，佢学识一件事咧，就系有咩比擘大眼讲大话更恐怖，就系将咧残暴不仁咧调转过嚟讲成系理所当然。原因咧就系经济不可跨，国家不可乱啦，所以人人都可以为此而死，亦都要为此而作出准备噶。系我谂呢三十年都冇听冇停止听呢啲噶啦。 系 好在平乱制，如果唔系而家边有咁经济繁荣啊咁样。但你唔见佢够胆庆祝噶。咪咯，你明点解啦？系咪？ 呢排咧都见到。有一啲嘅報道咧，就特別訪問咗一啲年輕嘅朋友，因為的而且確三十年前佢哋都未出世，佢哋即係佢哋收到嘅信息啊，或者佢哋嘅諗法可以唔一樣，但都好慶幸咧，有好多年輕嘅朋友咧，佢哋都嘗試去了解究竟發生咗咩事。好似呢一位咧，同我哋留咗嘅言嘅朋友阿 Joyce， 佢就話咧，佢係零零年出生嘅。而家咧讀緊大學嘅啫嚇，佢話我係主修歷史嘅， 佢十九歲啦， 係啦，亦都話有喺我哋電台嘅公共事務組度做兼職嘅，咁、佢就都想留，佢都想分享下。佢就話咧，我知道咧，我要學習同埋一直記住呢一件事。嗰代嘅中國人咧係最有良心嘅，希望我哋咧唔係知道呢件事嘅最後一代。即係你聽到一個零零年出生嘅大學同學仔啦嚇，佢講呢句説話咧，我睇到我係覺得幾感動嘅。係 啊，不過咧亦都啱啊，因為咧我一聽到頭先有個九零后啊，九零后咧，佢叫做阿 Stephen Chan 咧，佢就话我系一个九零后，虽然冇经过六四，不过细个嘅时候亦都唔知道六四系乜嘢，后来咧开始接触到咧唔同关于六四嘅资讯咧，最初唔肯定系真系假，但系慢慢开始见识中国政府好多年嘅行事作风咧，佢开始相信六四系真嘅。我可以讲咧，即使唔完全认识六四咧，但系一个人最基本嘅良性同埋良知都会话俾我听咧，中国政府不可取，最可悲系见到我哋特区政府一步步被同化。我想话呢段说话。最令我觉得即印象深刻就是原来对他们来讲六四其实可能是一个真假的一个争论。 因为在内其实我想说。 香港的即你说我们三个我们从来不会去争论真假的嘛。即我们已经跳到第二个阶层可能是想想几时可以平反到或者那些意义呢。但是你又真的要接受原来对一个年代的市民来讲他真的会停留在是真定假嘅咧？唉、哎，我終於搞清楚係真嘅啦、都幾陰功嘅其實。 我想講更加陰功係真係發生喺我自己嘅一個經歷嚟。 點啊點啊！ 我認識咗一個朋友好多年嘅啦，咁、但係你都知而家大家成日都會知道啊，出嚟食飯識朋友，政治未必係一個咧會擺喺飯台一齊討論嘅議題 啦 咁樣。周哥，我哋唔知傾開啲乜嘢嘅時候咧。佢係喺內地出世嘅，咁喺香港咧都有居住咗六七年嘅時間㗎啦，咁大約就三十幾歲，三十頭咁樣啦，咁男士嚟嘅咁樣。佢竟然唔知講到去邊度嘅時候，佢同我話呢件事係假嘅，六四事件係假嘅。咁喺嗰個時刻咧，我呆咗嘅，因為我以為即係大家都係呢一代嘅朋友。咁當時三十年前，其實佢都出咗世啦。當我諗翻，可能喺佢個背景、佢嘅成長， 可能佢真係不停有人話俾佢知呢件事係冇發生過嘅， 又封殺啦， 係假嘅。我唔可以怪佢，但當然我都會好拗頭嘅就係、是、咁，你都嚟香港住咗咁多年啦，咁香港我哋其他要喺網上面你要揾資料嗰樣嘢 都唔難， 好公開噶嘛，我哋都未有一個咁大嘅審查，即係或者咁講，我哋喺電台我哋要講嘅説話，我哋都仲可以有我哋嘅自由啊，係咪咁樣去講嘅時候？但佢真係唔知囉。咁嗰陣時我哋係有過一個小嘅拗叫㗎。因為我真係會覺得你冇理由唔知，因為我覺得呢個唔知同無知係差一個字。 唔係因為佢相信係假㗎嘛。 係啦，但後面我自己諗返，我都唔可以怪晒佢，因為可能喺佢未嚟香港之前，佢所有嘅佢嘅記憶，佢學嘅嘢，佢屋企人或者所有唔同嘅媒體啦，同佢講嘅，去到嗰一刻，我先至發覺原來呢件事真係你頭先個阿豪仔講嘅真假，原來嗰啲人佢哋真係覺得係假㗎。係 啊，你冇諗過可能討論到今時今日咧，即係仲會有人係同你用即係真假咧作為一個即係標準咁樣嘅。 係啊，嗱呢度阿柏森就話咧，佢話今日啦要聽我哋節目咧嘅聲音咧都要通過翻牆。佢話十幾年前咧。他说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些关于六四的视频，他说突然感到震撼，之后通过翻墙才 看清楚这个世界。他说到今天他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他说那年那时的年轻的学子背后他的父母是多么伟大，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平反。他说他都是二台忠实 fans 的，加油啊。 是啊，这个时候我想都没分什么台啊，大事都三十年了，是不是？方雅就说了，每看一次呢都流泪非常深刻。哦，他说正正是本人的第二段婚姻的三十年纪念。 哦， 哎呀，可能有时这些日子就撞啱自己，即是有时个人同埋个民族的命运可能会捞埋一齐嘅，真系。咁啊 ，Fico 咧，佢就话啦，三十年啦，中国都仲系中国，当年狠心嘅领导咧已经退咗休啦。咁但系咧，新一代嘅中国咧就仲未见有好大进步咁样。 呢度咧有 Nomis 啊，佢就话咧，好庆幸当年咧有一班有正义感，亦都唔怕死嘅新闻工作者，令我哋呢一代咧可以见证到当时嘅情况啊。而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将我哋所见到嘅讲翻俾下一代知，呢啲咧就叫薪火相传。 系， 我都几同意啊。其实有阵时呢一排就即系因为三十年啦，有好多专题嘅报道，睇翻一啲咧就系话翻当时嘅记者朋友点样将啲菲林啊。 是啊是啊是啊， 即系同而家嗰啲，我哋揿个掣 send 咗出去啦，即系唔同啊！点样将佢带嚟内地，想大家喺境外啊，当时嘅境外啦，都可以留到一个嘅记录嘅话，唔会白留咗喺入边度，就可能会冇咗呢一个嘅记录。即系你睇翻嗰班嘅记者朋友咧，即系衷心去感激佢哋冒住生命嘅危险去将事实报道出嚟咯。 系啊，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咧，就系、是、譬如话空汤咧，佢就话最记得咧就是坦克啦，冲破咗围栏，民众咧就推走咗咧三轮车上面嘅伤者，军队咧就系一路行一路开枪嘅情景，更加唔会忘记咧单人匹马挡坦克。哇，這個、呢个咧即系被譽為叫坦克人啦，大家後來就會將佢稱呼做黃維林嘅呢一位嘅市民咧，佢已經成為咗呢一個三十年嘅印記啦。即係跟住你其實見到好多畫面啊圖案咧，都用呢個作為一個即係引申嘅。譬如你話天安門母親，佢哋其中有一個符號咧，就係、是、有個媽媽攞住啲玫瑰花，又係咁樣擋住個坦克。係、啊，後來我記得咧嗰陣時有人出過一本書咧。叫做中國猛博啊，即係早十幾年前嘅就講緊啲 blogger 嗰啲咧，佢個封面咧係點樣嘅咧？佢個封面咧就係、是、個坦克咧就變咗滑鼠， 係 就變咗老鼠，咁然後咧就好似係前面就有人有啲螞蟻擋住啊，佢咧將嗰個坦克同埋個人咧就模擬咗咧，就係話三十年前我不能阻擋你，三十年後你不能阻擋我，就話而家咧。嗰啲知識啊，大家想對追求書本啊，或者 因為 上網啊嘛， 係 啦，佢話你都阻唔到我咁樣，所以其實你諗下嗰一幕咧，到今時今日啊，早輪嗰個拉卡都再拍翻呢一幕出嚟，係、我諗呢一個真係三十年真係好難你話我聽。 LEGO 都砌翻呢一幕出嚟， 係 LEGO 都有砌翻呢一幕啦，真係。 Cassidy 咧就話咧，佢話好記得咧，佢人生第一次見佢媽媽喊咧，就係、是、因為六四事件。係佢嗰時得九歲啊，睇住電視咧，好多人咧被軍隊屠殺啦，之後咧仲記得學校咧叫所有同學仔翻學校嘅時候帶一條黑色嘅絲帶，嘅絲帶咧就綁喺校服上面，係紀念一啲死 佢嘅无辜嘅人民。佢话嗰时香港人咧仲好齐心，亦都好有同理心添。 系啊，呢度咧有阿 Henry 啊 ，Henry 就话咧，当年电视嘅画面咧依然记得啊，而嗰份震撼咧系唔会冇咗嘅，仍然记得当年一句一死都。冇死， 一个人都冇死到， 系啦，即系呢一句 都死咗啦，佢 系啦。跟住另外咧，就阿萧春丽咧就话，永远都唔会忘记30年之前屠城嘅呢一刻。 系啊 ，Andy Lai 咧佢就话啦，当年不分昼夜咧留意所有关于学运嘅报道，每晚咧同老婆抱住啱啱一岁嘅女咧就睇住电视新闻。6月3号当晚咧气氛越嚟越紧张啦，去到六四咧广场熄灯、枪声啦、军队进驻咧，就连坦克咧都开入广场，同老婆咧就边睇边落泪。往后每一日咧都会。往后每一日都会买好多份嘅报纸同埋特刊咧，就睇报道。仲记得咧，当年就100万人上街啦，民主歌声献中华啦，所有嘅画面咧同埋记忆咧，今时今日咧依然都历历在目嘅。同埋咧，嗰阵时你话六四之后咧，对香港又冇一啲好深刻嘅影响咧，咁啊当然系有啦。 有啊，移民潮都系咁样跟住出嚟嘅啫嘛，系咪先？ 移民潮啦，好惊啦，同埋嗰阵时我都喺度讲过，咪话好多影视作品咧， 系 佢都即系忍唔住都捞埋六四里边嗰啲内容咧。呢个系 歌词啊，系嘛？ 唔系嗰啲内容啊，譬如有一个咧，好经常都同人讲嘅，特别系同最好同啲90后讲啊，00后讲咧，等佢知道呢件事嗰阵时同香港有关咧，嗰阵时咪周星驰有啲电影咧，记唔记得嗰个整蛊专家？ 系 啊，就食诚实豆沙包。咁點知中間佢就講咗咧，佢就話咩？我覺得我好靚仔，王晶亦都好係一個好好嘅導演。跟住就話咧，李鵬係世界上最李鵬係我哋偉大嘅領袖，袁博係世界上最誠實嘅人。90年嘅嗰套電影 係啊，90、91嘅整個係 啊，即係你諗下，其實係緊接住嗰一兩年咧，其實香港演藝界嗰陣時啲作品咧，即係佢都不忘會將呢啲元素擠曬落去。 嗰陣時唔使翻大陸啊嘛， 係噶好多㗎， 香港市場夠食啊嘛，係咪？ 係啊， 有少少唔同啦， 而家真係唔同曬。 系啊，咁啊，今日咧，亦都有啲听众咧，佢就话喂，可唔可以播翻当年嘅啲歌啊 ？Sure， 系啦，首首都有好多嘅，咁啊，其中有个听众已经话喂，可唔可以播翻当年嗰首《爱自由，为自由》啊？系啊，好耐冇听过噶啦，都当年啊，真系咧义不容辞地咧，即系演艺界咧万众一心咧，台湾都有嘅，嗰阵时佢哋就有《历史的伤口》， 系， 咁我哋就有呢一首咧《爱自由，为自由》啊。 能你一路听咧，一路会数咧，究竟当中有几多个歌手今时今日想话俾人听佢有唱过啦、嗯。不过算啦， 有啲人都仍然系坚持嘅。 系啊，其实你又唔好怪佢啦，因为唉，时代人各有志啊。咁啊，今日天气咧、大家都特别关注啦、嗯，雷暴警告去到 系啊一点钟啊。不过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啦。先听一节12点新闻报道。 乘客向车长表示。腳部被座椅上一支針筒的針刺傷，車長了解之後報警，事主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警方正調查事件。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9点，跌84点，成交金额41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8点，跌77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8.6跌5蚊，盈富基金27.25跌咗5仙，建设银行6.15跌3仙，中国铁塔1.89升6仙，友邦保险72.7升2.5，中国平安85.65跌咗9毫。中国移动70.35跌1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931，瑞士法郎7.896，澳元5.469，加元5.835，新西兰元5.167，欧元8.825。每百日元对港元7.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5点，升14点。港金现价报123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2.36美元，卖出132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较早前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开咧中快线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啊，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天马苑咧中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但系龙尾咧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而较早前咧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路明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就是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路明道是有坏车未拖走的，但是一大只是车多。在港岛方面，石澳道仍然受到 水浸影响，近住歌连神角道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就是石澳道近住歌连神角道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仔新口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慢车，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记得有足够休息啊！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节目有好多种，师兄祠堂系边种？ 系咯，师兄祠堂系咩种呢？ 我计我话梗系咸肉种啦。 点解系咸呢？ 因为我哋有内涵咯。 咁个肉系 求知肉嚟嘅。 哦，咁你都几咸肉喎、 一齐腌啊！ 咸肉英，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抗药性细菌可透过食物传播，预防恶菌，食材要新鲜卫生，处理食物前后要清洁双手，生熟食物要分开用不同的用具处理，彻底煮熟食物，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存放环境要保持在4度或以下或60度以上。食物安全中心提提你，要恶菌无处容身，做足食物安全五要点。 咁塞车，啱啱又用晒啲 data， 想开 app 听电台 live 都唔得，好闷啊！ 喺香港电台 podcast one download 定咪得咯？ 港台咁多节目，都唔知点拣好。 你好似唔知道、啊、podcast one 有推选功能，你有选择困难症就啱晒啦。我就直接搜寻节目，想听乜揿个掣就得。如啱心水节目，仲可以订阅佢，以后就可以随时重温啊！ 咁网址系咩啊 ？podcast.rthk.hk 一直冇变，始终如一，就系、是、podcast one。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点点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交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森吧，系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吓，而家时间嚟到12:10噶啦， 系30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啦，雷暴警告去到1:00，咁啊，希望咧即系大家路路畅通，因为咧地面咧都依然湿滑嘅吓。 系啦，如果你要路路畅通嘅话咧，首先就唔好立乱停车啦。所谓立乱嘅意思，即系话喺唔应该停车嘅地方停车啦。新鲜滚热辣，我先奉献一单咧。被誉为系揸车都要验路嘅新闻， 吓 唔系考牌啦， 唔系考牌啊，不一定要考牌噶嘛，佢要 check 下 check 下有冇即系 有冇带脑袋， 有冇带脑袋去揸车，就俾人影到咧，就喺香港咧，即系呢个红隧嗰度，咁咧就有架私家车咧就喺个隧道收费亭嗰度停低咗，咁好正常啊，你唔喺收费亭停，点俾钱啊？佢喺个自动缴费嘅收费停个位度， 都要轻轻收慢少少速度噶。 咁嗰啲叫做慢车，唔系停车。 自动缴费你即系 auto to 嗰度，咁 样 直驶噶，唔使停噶 啫嘛。就算你话慢啲啊，你最多话好啦，唔好冲咁快啦咁样。但系佢系停车，佢、 okay. 嗰种停车嘅意思系佢刹停咗架车， 即系熄 匙，熄匙停车，熄牌，熄匙，身份证，仲要打开埋个车门走落嚟，佢走去俾钱。 哦， 佢走去人肉俾钱。 嗱咁样啦，即系我相信咧，因为咧佢又系一位女司机嚟嘅。 嗱，做咩事？做咩事？女司机唔代表就 系 咁。 系啊，女司机都冇事，佢话又系啊，我想问又系点解啊？ 咩意思？嗱，你自己系女司机代表，你先可以讲噶咋。 我坐喺架车，我唔系女司机啦。 系啊。 咁咧，因为咧，可能咧呢、這个情况我明白佢嘅，即系影啊，俾人影到话唔系话我偷偷你就系停低车咁样。 系。 可能佢就系因为。佢行错线，但系又冇得再 cut 路，因为咧喺好早之前咧已经双白线啦，咁所以咧就佢入错线嘅时候，又双白线嘅时候咧，咁佢冇办法啦，所以佢又唔会醒起咧话事后补翻，咁所以咧佢又喺嗰度停低车， 唔知点算。 奉公守法，我相信呢个事主应该系咁奉公守法。我停低，我不如去交翻钱，我唔入咗嘅啫，唔闯 唔入歧途， 我觉得我偷偷嗰条路 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嘅，另外一个可能。可能性咧就系我觉得佢根本就见到哇大排长龙，我睇到张相应该系红隧嚟噶嘛， 佢话 应该就要排好长。咁跟住如果 auto to 嗰边咧小车嘅话咧，咁横掂都系落，不如我试下驶过去，我俾咗钱啦，我咪攞隔篱个 counter 嗱，我有俾到钱噶，有闭路电视噶嘛，佢咪可以继续过咯。 未 必，唔系点解我话未必咧？红隧嗰条 auto to 咧好塞噶，你知唔知啊？ 都唔系争好远， 唔系噶。我成日过嘅时候咧，有阵时红隧咧点解塞咧？ 你信我啦，我日日都搭的士。过红隧 唔系 嗰条 auto 都真系短啲噶， 唔系但系我都有过个红隧，怀疑唔同时段。 咁又系， 我真系试过好多时候咧，佢喺度塞咩咧？其实就系咧啲司机咧就排喺条 auto 嗰度， 因 为 佢系最开线、啊， 最开线嗰度啊， 佢中间三 边都有嘅， 系啊，不过唔知佢边款啦。咁但系如果但系最紧要系咩咧？边款都危险啊！ 佢最紧要系俾人影咗相咯， 系 啊，因为点解危险咧？因为咧原先你后边嗰啲车咧又谂 住你停噶， 谂住你一个个都系 一条路行㗎嘛，真係除非你塞车，除非你塞车停低啫。因为如果唔係呢，后面嗰、那个你无端停低，佢真係撞埋你后面。 係啊，佢话搞到而家张相都影到后面有个货车呢就停低咗嘅。 肯定佢急停喎。 係啦，我估呢真係佢可能真係入错线呢，因为我都试过㗎、嗯。有阵时你去到呢问边位。佢好衰嘅，佢嗰个地下嗰个设计咧，因为你离远睇咧，嗰、那个叫做视觉错觉嘅关系咧，你望住条线，究竟边条线系指住 A， 边条线系指住冇嘢咧？系啊，嗰、那个系大家知道系嗰、那个即系视觉效果嘅问题啦。 同埋嗰阵时你真要早啲拣定你嘅行车线嘅，你先至可以入到究竟系 auto tow 啊，定系咧即系俾钱收费嗰个位置咁样 嘅。咁我哋不如讲翻个正确方法咧，就系佢话如果你真系唔想入错线嘅话咧，我哋有同事都试过噶。 系，我都试过。 我哋都试过，照走咯。 照走， 跟住你冇 auto tow， 哦系我冇嘅，我行咗去嗰度，咁跟住咧照走嘅时候咧，咁跟住我即刻咧就因为即系我惊佢拉我啊，可能佢话喂风水一二三四，你唔记冇俾钱，我样衰啊嘛，咁我即刻打翻俾隧道公司，隧道公司话哦好啦，嗱唔紧要嘅，多谢你咁诚实，咁佢就话咧你事后尽快咧喺一个礼拜内啦寄翻张支票。譬如廿蚊咪廿蚊咯，系啦，你私税咪八蚊咯，咁你寄翻张支票，写翻你时间、地点、 人 啦、车牌，系啦，车牌， 使唔使我错你要对唔住？ 系啊系啊，我唔系特登嘅。 系啦，写翻咧，即系所有嘅资料咧，话翻俾你听，我嗰日咧系误闯咗嘅，咁跟住佢收翻咧就唔会再 charge 你噶啦。 系 OK 啦，系啊，我奉劝各位男司机又好，女司机又好，因为相对交错钱。比车撞系严重好多， 真系、啊、 真系要小心啲啊！ 你都系揸条隧道廿蚊啫， 同埋好笑噶张相咧，影住咧，因为个 auto tow 嗰度咧冇人噶嘛，所以咧佢停低咗个车咧，佢 又 行去隔篱嗰条线度再搵嘢，喂，行去隔篱条线喎，好危险啊，真系。 所以真系奉劝各位司机，真系咧，如果万一甩漏咗，系行错咗 auto tow 嗰度，而你冇嘅话咧，你真系事后补翻就得啦。 好啦，你嘅单趣闻咧？ 啊，我单趣闻，其实我觉得一啲都唔趣。 趣真系趣，我觉得 就。你真系觉得好趣。 唔够趣， 我觉得咧就系因为 好冇养分。头先个对话，我觉得真系唔系趣，趣真系趣，唔够趣。 咁不如等我评过你啦。我讲完呢句系咪更加冇养分啊？ 好冇营，好冇营养啊！头先嗰段对话真系废到爆。 发生喺边度咧？ 哦，喺大陆。系啦，咁大陆咧，你知噶啦，嗰啲人面辨识咧已经系 好强啊， 好强啦。强到去到边个一点呢？就系话咁因为佢内地都有呢啲叫做交通噶嘛，系咪先？成日都话咧佢哋 嗱呢句亦都系冇乜水准嘅， 系 啦， 系啦，垃圾食物头先一句， 严打， 内地都有交通都讲得出嘅， 系咯，系咯。下一句就话你知内地都有人噶啦，大家都知啊，系啦。 都有人唔根据交通法例过马路噶， 唔系，仲要加多句， 佢今日唔舒服啊，你少少 加多句， 系啊，我帮你泵翻高啲血 噶。嗱，内地呢啲人咧都有面噶嘛，系咪先？系啦， 所以又有人面辨识咯。 系啦， 你唔系因为你有面，佢点会有人面辨识啊？你冇面，佢冇咯，系咪先？ 最紧要系啊，佢收埋好多唔同嘅 data。 系啊， 咁咧就话说咧，有个师奶咧，佢行过马路嘅时候咧，冲咗灯啦。 冲灯 系啦，咁冲灯咪冲灯咯。你即系 讲真，香港都好多。 你 要 罚 嘅就 罚咯。你唔好彩就俾一啲交通督导员或者俾嗰啲要执法嘅人员咧捉到你，喂车你俾身份证抄你人牌啦。 嗰啲叫好彩。 嗯。 嗰啲叫做好彩，因为可以俾執法人员当面指正你嘅错误，等你唔好再犯，可以上到正义嘅一课，呢啲叫做好彩， 吸收经验。 唔好彩咧，就系冇人见到你走过咗，轻松松翻到屋企，你又咪唔知错咯？ 咪继续又系冲红灯咯？ 哇， 意外就唔会咁样。 好有养分，头先呢番说话。 喺安徽，佢咧近日咧喺佢哋嘅行人冲灯嗰度咧就安装咗个系统。呢个系统咧就系真系啦，嚟自呢个叫人面辨识，所有嘢咧大家都嘟嘟嘟。俾个系统一照到你，咦喺呢个红系啦，唔系绿灯公仔时你过马路，即时影咗你，仲要即时有个大画面，嘟嘟嘟，风速一二三四呢位拍到， 男士身高1.78米，即系之类嘅嘢咁样就摆晒出嚟啦， 系起底啊， 大起底啊，所有嘅个人资料咧被公诸于世，吓得到我话，点解我？过紧马子讲紧，佢系过完马路之后问我，点解我啲所有嘅资料同埋样啦资料咧喺晒嗰个大荧幕嗰度显示晒出嚟？ 你知唔知我睇到呢个画面咧？似系咧，你系去超市买嘢咧，你过一过条巴谷，嘟，跟住就即刻显示晒价钱一样，而你就变成咗嗰件货品啦。一过马路，嘟，吓唔系嘛？菜三围都俾你讲埋啦，而家真系。 其实真系几得人惊，但系嗱两睇嘅，嗱又好冇养分，我讲嘅嘢，好嘅一方面。 你真係可能會吸收咗呢個教訓，你唔夠膽喺嗰條馬路，起碼喺嗰條馬路，起碼唔夠膽喺嗰度衝紅燈。但係哇，原來嗰啲個人資料真係咁唔值錢嘅，真係我一嚟就匿曬個欄俾曬所有人睇。 所以你知唔知解釋咗大陸點解有個產品咧發明咗出嚟嘅 咩咧？ 面堅嚟。 系系， 戴住面堅嚟过马路，我问你点嚟？ 我嚟识破咗，即系等于嗰啲 系咪啊？ 系啊， 你戴住面堅嚟一冲过马路之后，嘟嘟嘟，影 唔 到， 唔 系出咗任何人嘅资料出嚟，出咗任何人嘅资料啊！ 我话真系条魔鬼嘢， 系啦，嚟自香港特区咁样。好啦，但系你有对比图喎，真系 系啊！嗱，因为咧啱啱喺又系睇到新闻啦，睇新闻就话咧美国嘅德州，由于咧就系私隐条例，佢哋咧就话咧喺即系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咧就话将会喺交通灯嗰、那个嗰、那个系统嘅侧边咧，佢话拆走晒一啲安装摄录正确嚟讲系乜嘢咧？系我唔系好记得，但系咧佢就话咧将佢啲系统咧拆走咗，佢话因为私隐条例，所以咧佢话就算我哋抄牌咧，我哋都唔会话即系兜口兜面咁影晒你哋啊，或者车辆所有嘅资料喺度啊咁样。 即系一方面咧，佢哋就好保护个人私隐，惊死影到你，就拆咗佢。另一边咧就赶不及地希望攞多啲你个人私隐， 公诸于世啊！真系 影低你。 其实我觉得两者系咪即系中间可以攞个平衡咧？ 好似香港咁咯，净系抄牌算咯， 系嘛？唔系，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过马路嘅话，就算你即刻影咗佢嗰张相，你即刻咧摆咗上面个大银幕，我都觉得 OK。即系你即刻话提佢嗱，你过马路，等佢起码嗰下丑都好啊！你唔会有咁多嘅公安又好，警察又好，喺任何一条马路去捉人噶嘛？系咪？但你即刻将个样出咗嚟嗱，啲都得嘅，我觉得。你出曬佢嘅個人資料係咪就多咗咧？ 同埋咧，其實就算出樣咧，你都會諗，我都係唔小心橫過馬路。 唔小心啫，冇得唔小心橫過馬路。有啲人刻意地衝紅燈。 即係話，我就算係衝咗紅燈咧，我都係犯交通規例啫。你同通緝犯嘅待遇而家一樣 嘅 喎， 咁啊出個樣同埋出曬資料又有啲唔同嘅。 唔係你通緝犯佢都係話俾你聽身高一點幾米㗎，佢 even 咧你通緝犯嗰張資料嗰啲資料欄咧， 相嗰啲 都冇而家佢哋呢啲咁仔細喎，因為佢可能你連住邊都寫埋出嚟咁滯㗎咯。 所以我就話有個人資料就唔好啦，但你出個樣提醒佢，起碼都係醜下啦， 影住佢嗱。頭先你就咁過馬路啦，你抵死啦，你要罰啦咁。 我都覺得唔好嘅。 如果我俾你哋揀，你淨係可以去德州住，又或者淨係大陸住，你揀邊度啊？ 我唔過馬路，我唔會過馬路。 想供樓得個車位，六張卡可中貴計。睇中医针两针压力剂，要补救我个胃。逼巴士拥吻躯体，中间位卡我一世。几多位怨气得太详细，我听到我快仔。 佢哋 DJ 嘅碌架床啊！今日咧，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咧，除咗头先两单趣闻等大家都留意一下之外咧， 系 都想同大家讲下揸车嗰个导航嘅选择啊。 嗯， 系啦，即系除非咧你系好有信心咧，你对世界上面所有道路了如指掌， 系， 否则你起码都要有地图啊、导航啊，咩都要啦。 我估咧，其实每一位嘅驾驶人士，不论你系即系自己屋企车啊，抑或系你系开工车都好啦，呢、這个都走唔甩噶， 走唔甩啦而家。 即系就算系譬如你到外国旅行啊，你自驾游都好啦， 冇错。 究竟你有咁多唔同嘅呢啲地图、唔同嘅版本机构，你可以提供嘅时候咧，你会拣边一个咧？咁样， 诶、哎，有冇人仲攞住揭书嗰啲地图 嘅？有啲都仲喺架车度摄住本地图嘅， 地图狼啊， 几可攞出嚟用？ 系啦， 唔系咁，因为可能有机会个唔系我电话冇电都冇意思，一架车有噶嘛，嗬？ 唔系，就算咩都冇咧，你叫我睇嗰本地图，我唔识睇噶。 我好叻睇地图 啊，我都 OK， 系啦，以前都即系必买噶嘛，每年每一年咧，去到一月诶十二月咧，就会有一版新嘅地图， 系啊，好地图狼咯，好耐冇啦。嗱，咁点解咧要有呢个讨论咧？我见到网上讨论区咧，就有人咧就挤咗个贴文咧。佢就话：，嘿，用过咧某一款嘅导航系统之后咧，就发觉咧另一款好废咁样。嗱，呢段对话都好废嘅，因为都开唔到名出嚟， 又系冇乜养分嘅。 系啦，但我觉得真系可以讲下，因为咧佢系即系带出咗一个导航系统咧，我真系未听过嘅。阿田之前有揸下车嘅时候咧，你有冇听过？我估系咁读啩，咪读 Waze W A Z E 啊？应该当系 Waze 啦，咁样 当佢系啦。 佢话有一款叫做 Waze 嘅导航系统，佢咧就佢嗰、那个贴文嗰个人咧，佢就觉得佢好用过高德 啊。 咁于是乎就带出咗几款唔同嘅地图 咯。又大比拼咯，咁究竟高德好啊，定系 呢 个 咩 系啦？ 咁咧而家咧，即系佢哋讨论嘅时候咧，佢就话：喂，你知唔知点解佢咁 sell 嗰个 Waze 嗰个系统咧？佢就话因为咧，如果前面塞车，佢话佢会即刻带你去兜路咧，行去唔同嘅地方嘅，即系佢唔会。傻傻地咧就话前面而家红色，即系你最多咪见到红色咧，佢就 Waze 佢就会即刻提供一啲所谓嘅另外道路建议俾你，咁样嘅，咁佢就 多咗个功能。 系啦，咁咧佢仲有埋个cap 咗张图，因为佢又摆埋俾你听咧，佢就好似真系话俾你听，喂，真系噶，前面咧唔知边度咧就塞车，咁、你就可以试下兜路啦，行去第二度咁样。嗱、呢个我真系未用过嘅、 啊。我睇到佢话咧，即系 未听过。 主要咧喺美国方面咧，好多人应用嘅，因为佢都系 Google 嗰边 support 嘅，即系大佬就系嗰边嘅，咁所以就话咧佢嗰个准确度都好高咁样。 系 啦， 但因为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喺香港用咧，佢就话如果用呢个咧就唔够多人使用。原来佢冇咁准噶，因为佢话佢个地图咧靠大家好多人嘅提供信息咁样。嗱，呢个真系唔知未用过。 我而家即刻咧就上咗去嗰啲 App Store 度咧，即系如果要下载呢一个嘅应用程式， 有， 仲有几多嘅留言咧，就话香港嘅朋友咧喺香港都系用呢、這、一个。 嗱， 系啦，仲话几好、啊。咁有啲就话咧，我将佢个语音设定咗做英文啊，佢导航啊，各样嘢都几好噶咁样。有人就话呢个好啦。我自己咧虽然唔系揸车，但每一次上的士咧，即系譬如我一阵间走啦， 见到大佬用咩嘅？ 我見到大佬用咩啦？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用 Google 係仲係 多 嘅， 多嘅係。 而我自己其實每一次上車我都會 check 嘅喎，因為咧要提供路線圖啊嘛，我都用 Google。佢咧其實都 check 得幾，即係對我嚟講啊，當然我唔係最專業嘅用家啦，但起碼我要睇到邊一條隧道佢塞唔塞車， 係邊一條係淤血式嘅咁。 同埋佢可以係點到點話都俾你知係個時間幾多分鐘啊，各樣嘢亦都會同你有個比較，就呢一條隧道同呢一條隧道，或者呢條行車。线啦，同嗰条嘅路程咧，就系争咗几分钟啊，边条快边条慢啊，咁样。我通常咧都会同司机大佬分享嘅，因为我就话嗱，红隧慢两分钟，咁你拣红隧定西隧啊，即系之类咁，我都俾翻个波啊司机大佬嘅。但亦都有试过咧，明明红隧即系嗰个Google 嘅地图就话系快啲嘅，但系司机大佬唔信，佢唔信，因为佢觉得。Google 唔准 ，OK 嗱，司机大佬唔信，跟住佢就坚持继续要行西隧， 结果咧， 咁我就有啲嬲啦，因为譬如我前一排排气，我系日日都搭噶嘛，咁我自己日日都搭，我日日都睇住嗰个地图嘅时候咧， 一定准啦， 我 发现个 准确度系高噶，即系佢边一个位去到系红色嘅，边个位啡色嘅，嗰条你因为我成个路程我真系睇住个地图噶嘛，如果啲咩路线闪失嘅话，我冇时间我就走啦咁， 系 准噶，但 系 有阵时司机大佬唔信，即系佢讲到明。西隧系慢啲，佢都坚持要行西隧，咁我就即个心都喺度谂咯。咁我最终系冇搭嗰架车嘅， okay. 即我个地图我都知道准啦。你都唔信我，咁好惨啫！我又俾钱你赚咁样，我就唔想嘅架车。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今日大家可以咧，如果打嚟讲下咧，你而家用开边一款嗰个导航系统咧，就唔系话要想即系卖咩告白，而系咧。 因为原来每款导航系统都有佢自己的特点啦， 嗯、 有啲功能咧可能系其他冇嘅咁样。 哦、就又系，有啲朋友话喺香港会用 Google 啦，佢喺大陆会用百度啦，会喺第二度地方用其他咯， 啊、 即系唔同地区会用唔同嘅应用程式咯。 系啊，咁啊，无论系嗰个语音嘅清晰度啊，甚至乎即系佢导航嘅资料嘅详实咧，翻嚟可以再讲下嘅。你用开边款咧，有咩好嘅，话俾我哋听。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点样可以最快令到你去目的地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就修订逃犯条例，经过3.5个月密集式讨论，反问有乜嘢理由要放弃，强调有关工作对社会未来发展好有利，既可以保障香港的公共安全，亦都可以履行香港的国际责任。他強調，作為行政長官，怎可以因為有批評，包括人身批評，而收回這項重要工作。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又說，幾名紀律部隊首長已經作出呼籲，希望社會支持條例修訂以及立法會早日通過。他指出，這幾名首長需要每日執法，保障香港安全，處理跨境嚴重罪行。他們認為必須站出來講正義的說話。今日是六四事件30周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被问到会否支持平反六四，她回应说，今日的日子很多人都有回忆，对特区政府来说，彰显香港是自由的地方，政府尊重表达和集会自由，希望今日若果有任何公众集会都在安静和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至于被追问竞选时曾经表示历史会对六四事件有交代，今年是事件30周年，会不会有勇气向中央争取平反六四？林郑月娥并没有回应。今日是六四事件30周年，在北京据了解安葬了8名死难者的万安公墓，和往年一样，今日都是关闭。至于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灵，发言人尤惠杰等六四死难者家属朝早就坐住由当局安排的专车前往拜祭，家属在朝早10点前到达万安公墓。今年83岁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早前已经被当局要求离开北京，前往家乡江苏无锡暂住，直至6月上旬才获准回北京，而这段时间亦都无法打通他的手提电话。一名女子朝早在东涌乘坐巴士时，被座位上针筒的针刺伤脚部送院。涉事的是一架开往机场的 S64X 龙运巴士，朝早近9点驶至日东村巴士站时，一名女乘客向车长表示脚部被座位上的一支针筒的针刺伤。车长了解之后报警，事主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4点，跌89点，成交金额42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8点，跌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8.2，跌5.4；盈富基金27.25，跌5仙。建设银行6.15跌3仙，中国铁塔1.89升6仙，友邦保险72.85升4毫，中国平安85.6跌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8，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9点，跌11点。 港金现价报12,3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2.63美元，卖出1,32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搵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搵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无论系上社交平台、用电邮、网上购物或者网上银行，每样嘢都需要用到密码，所以为自己设定一个严谨、安全嘅密码系非常重要。密码当中应该有大细阶、数字同符号，亦最少要有8个字或者符号。当然越长越复杂越好。有人会为咗方便易记，用一啲喺字典中常见嘅英文字，其实咁样一啲都唔安全。仲有密码都唔应该包含个人资料，例如出生日期、出生地、伴侣姓名等，因为呢啲有机会喺网络上俾人揾到，增加密码被破解嘅风险。除此之外，政府有一个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海报设计比赛，大家可以透过海报设计传递资讯保安信息，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 am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系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款啲你先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咧，今日想讲下咧，用唔同嗰啲导航地图有咩分别咧？我就用过两款啫，就系呢个大家都成日用嗰个 Google 啦，同埋嗰个高德。开头我都冇谂住转噶，但系用咗高德之后咧。你真係發覺哇，真係翻唔到轉頭噶。 個分別喺邊？ 我都話咧，佢由你開車嗰一下咧，嗱，即係嗰啲可能係一啲俗語所講咧，可能係啲嗰啲即係無謂嘢嚟嘅。但係你會覺得咧好貼心喎。譬如咧，你一開著嗰個導航咧， 佢就話你好靚仔啊咁啊。 佢爭在未話你好靚仔，佢係會首先咧，佢會 sense 到你開車嗰個時間咧。譬如你係夜晚開車，佢即刻會提你，佢就話咧，夜晚開車記住開車頭燈。夜间行车小心驾驶。 哦，佢真系温馨提示噶噃。 嗱，智能佢真系 有阿 Didi 喺架车度。 系啊，佢真系无端同你咁讲。好啦， 有冇叫你食饱饭？ 系啊， 喐两下咁。 咁跟住另一个咧，亦都系好多人都诟病咧，就话 Google 唔系唔好啊，但系咧，譬如话任何嗰啲路面速度限制嗰啲咧，佢唔会提示你噶嘛。 嗯、 但系咧，嗰、那个高德好犀利噶，即系我知道有其他地图可能都系咁噶。譬如你嗰条路咧限速70咧。佢系会全程提醒你咧，限速70，你而家时速已经几多啦？佢计到你个时速几多？譬如咧，你可能67， 咁犀利， 冇错，真系 感应埋你个时速。 系啊，有啲网友都话咧，唔知佢点样可以做到嘅，但系咧呢个已经系即系常规嚟噶啦。于是乎咧，你一路揸车嘅时候咧，佢会不停提你噶。再加上我装咗个系林志玲版嘅语音咧，可以自己拣嘅，你就会听到林志玲不停喺度同你讲，佢就 揸得好快噶咯喎， 系啊， 哎、呀 你 咪有啲 飘移 嘅感觉，我好惊啊，你可唔可以收翻慢油啊咁啊？ 系啊，咁啊多咗啦，佢就会同你讲话，而家呢度咧限速70，你 系 100，你已经超速，佢会提你嘅， 咁啊真系几 好犀利噶，系啊，同埋仲有咩咧？有好多人都好想知道嗰个测速嗰个影相位噶嘛，咁咧佢唔系可以影到嗰啲。骑呢位，即系有啲，譬如话咧，有个阿 Sir 企喺度烧烤，攞支镭射枪嗰啲，佢 check 唔到嘅。但系如果所谓俗称嗰啲老鼠笼嗰啲咧， 佢成条路线，譬如话我由我屋企咧嚟广播道啦， 老鼠笼，老鼠笼嚟紧啦，你快啲走啊！唔系老鼠笼捉咗啊！ 老鼠你将会进入老鼠笼噶啦咁。 佢系标志晒喺成条路线度咧，佢会有一个个咧嗰个叫做好似 CCTV 嗰个镜头嘅图案咧， 系 成条路你睇到起码有五个。 喂，我想话咧咁样即系监中监，即系话警方监察你，但系佢又监察警方咁。 佢唔系嗰个系公开噶嘛？嗰个老鼠笼咧，你挂出嚟个个都睇到噶， 系 啦，嗰个橙色嗰个。咁其实一向咧，譬如以前的士大佬咧，特登买人哋嗰啲咧，好细个嗰啲哔哔哔嗰啲机咧，专门系睇到前面有冇安全车速测试嗰啲咧。佢而家只不过喺个地图里边咧一揽铲有晒咧，你谂下呢几样，净系讲呢几样啫。Google 是冇嘅， 系 啊，咁所以咧，即系当你用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哇，你又知道自己个时速可以俾佢虽然你应该自己知道自己有冇超速， 系， 但系佢又会再提醒埋你。 过咗之后咧， 即 系 踩快咗，可能自己唔知喺 highway 嗰度咁样。 而我觉得佢最对司机嚟讲最好用咧，就系当你去到一啲陌生嘅路段，譬如咧，你如果坐隔篱位，你同佢讲话前面转咗。喂，前面是呢个街口定下一个街口先？ 系，其实系惊嘅，每逢咧就惊过，其实早咗一个圈又唔得， 系啦， 啱啱到咧佢又有时会 过咗啦，因为咁就已经 系啦，又话转先转咁。 同埋佢有啲路咧，譬如唔知你有冇印象咧？譬如你喺西营盘，即系上环嗰度一带咧。佢有一個位咧，如果你轉去左手邊咧，一條路咧就可以去西隧嘅，一條路咧就繼續喺翻唔知咩上環啊、西營盤一帶嘅。 你揀一揀錯啊， 係啦， 咁就拜拜噶啦。 佢中間只係有一條嗰啲叫做行人路博就分開啫嘛。如果你唔熟路嘅話咧， 成日都會喺個位度。 你淨 係三叉位，究竟你係叉邊條線？你一個唔該，你唔係去西隧，你又入咗去咧，你又冇翻轉頭啊嘛。 Google 咧，佢係會有個顯示咧，譬如佢有一個箭嘴顯示實線。就是最出面嗰条实线，另外嗰两条路线，即系叫你唔好行咧，佢就会变咗阴影嘅。系嘅，佢系话咗俾你听嘅，但系如果你冇留意嘅话咧，你睇唔到啦，佢唔会提你嘅。但系如果高德系点样咧，佢就会同你讲话转咗行外边嗰条车道，跟住佢喺个画面度，佢会点样做咧？佢直情咧将嗰个分叉嗰个路线咧。是登喺个画面度咧，然后咧有一条哇盲都睇到个箭嘴咧，佢会将佢转咗画面咧，好大嘅箭嘴咧，不停提你，喂出边嗰条，出边嗰条，你咁都错， 你咁样行错，你 自己就对唔住林志玲姐姐噶啦，即系。 我想问，咁系咪讲国语啊？系咪真系林志玲真嘅声？ 讲国语真系佢噶，因为咧佢嗰个版本咧， 真系佢嚟， 真系佢嚟噶，佢哋俾钱请佢录噶嘛，佢有好多个明星版本噶，都系大陆嘅，即系譬如嗰阵时我都话佢有内地有个相声演员好出名叫郭德纲，佢有个揾佢嚟录，佢仲特登咧有好多唔同版俾你拣咧。譬如佢哋世界各应该五湖四海噶嘛，佢哋上面佢可以俾你拣天津话啦、四川话啦，好搞笑噶。 广东话 有 广东 有，我冇拣到。 系边个啊？ 我冇睇到。 因为你坚持要林志玲，所以连广东话都唔要。 有 林志 玲 重要啊！佢成日都会提醒你噶。 小心 啦， 小心啦！你现在已经七十啦，要小心，要小心。哇，呢啲好窝心啊！我就 Google 系冇 ，Google 就 系 得一个好纯正嘅广东话女声，但系全部冷冰冰嘅。到我行错路嘅时候。佢繼續都係話請掉頭，請掉頭咁樣就 係，係啊係啊， 咁咪嬲咁樣真 係。真係好耐之前已經話嗰個女人啊，成日教錯個路，成日話 嗰 個女 人我朋友嚟嘅， 係啊係啊。但係同埋佢 係你朋友啊？ 我係識噶， 你個女人都好嘢嚟㗎，係啊。 唔 係 咁，我唔會，你唔會入嗰個人數㗎嘛？咁梗係啦 ，system 數㗎嘛，係 咪？唔係，我係純粹覺得佢唔夠多一啲叫做人性化或者細節嘅功能咯。 你頭先講過咧，即係內線外線嗰個咧， 係啊， 我覺得真係幾緊要。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啦，以前揸車冇。咁依赖个地图嘅，即系你个手机个地图嘅，作为一个用家啦吓，其实有冇令到你分咗心喺路面个安全情况上面度咧？嗱，因为系有司机大佬、的士司机大佬同我分享过嘅，佢话自从出咗之后咧，有好多人真系望住部手机， 有， 因为你要睇住个地图嘛。但你平时你睇住路面嗰个情况，你去拣噶嘛？其实路面通常都会有晒指示牌，话俾你知边度转。讲真，唔系唔清晰噶。 唔系噶，你唔识路嗰啲咧，你睇唔到嗰啲牌。 嗱，认真嘅，如果咧我咁睇啊，我自己都未必成日条路都识嘅。 系 我喺开车之前咧，真系探索一下，我由起点去到终点。嗰条路大概点样？譬如去到嗰啲三叉，好头先你讲嗰啲三叉位，我究竟行四线啦、五线啦、六线啦，我都会睇清楚。可能去到嗰段时间望翻个电话，听翻个指示， 即系帮手咁样。 帮手啫，我觉得我唔会全程。 因 为 讲真，有阵时 依赖落去， 佢讲得太好咧，我又有担心嘅。因为嗱，虽然我唔系揸车，但系我都要指示方向噶。但系嗰个唔识路噶嘛，系咩？佢净识得翻公司同埋屋企嗰条路噶 嘅啫嘛。咁其他我哋两个喺度揸车嘅时候，咪外睇咯。咁啊睇住啲路，我觉得其实路牌指引都清晰嘅。诶， 唔系，如果你 离远已经系哦，你要去诶，譬如我港岛区多嘅北角线啦，定系啊呢一边就系铜锣湾嘅，嗰边就湾仔嘅，湾仔北又系点样啊？其实一早就话咗俾你知啦。 如果你睇大地方咧，系 OK 嘅。譬如话咧，我由九我用广播道我去北角咧。你係去到北角嘅，但你去到北角咩春秧街啊、南秧街啊， 嗰啲喺邊一度啊？ 嗰啲你就唔會有路牌指到噶啦，你行到頭都爆噶、 啊。 所以呢個時候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俾我哋啊，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嘅電話號碼，一八七二三八八。 咩系統咧？即係咩嘅網絡系統咧？係最方便嘅司機大佬，你哋咧去即係去應用啦。 係啦，有啲咩貼心嘅功能咧？一間我都可以再分享一下咧。我見過原來大陸咧，佢哋而家裝咗嗰啲導航系統咧。聪明到爆，一阵间再同你倾下。 好、啊， 电话旁边你系边个？喂 ，Hello， 系 Hello， 系你啦，你边个？ 系我系地图王， 地图王， 地图王咁巴闭， 你出书嗰个啊？ 系咯， 系 我唔系出书嗰个，睇以前睇最大嘅咯。 系 而家其实咧，我听你讲嗰个 Waze 咧，嗰、那个 Waze 其实喺外国就好多时候应用到嘅，因为有啲地方 Google 用唔到噶嘛，譬如韩国啊同中国嗰啲咁样。 哦， 咁同埋嗰个 Waze 咧，佢系有个评分嘅机制，几好嘅。 点样噶？ 鼓励啲司机会去到目的地之后咧，影张相上去，咁就可以攞到分咯。帮你自己个 account 攞啲分咁样，提高自己嘅分数又可以。 提高咗个分数会 有奖咯，一高得都有噶。 系啊， 佢都会咧。我唔知你讲埋你嗰个点样噶系。 即系类似就系一种鼓励咯，同埋一种互动咯。咁同埋佢行下突然间塞车嘅时候，佢会问你报唔报翻上去啊？问你而家系咪塞紧车啊？咁样。 哦。 因为佢嗰个咧，佢会大概 check 到你系咪塞紧车噶嘛？ 系。 你本来嗰条路系好畅顺绿色嘅， 系。 突然间你。慢咗落嚟，佢會問你係咪塞緊車，跟住你就報唔報翻上去咁樣咯。 幾得意喎！ 整體係啊，整體呢個 way 係幾準確的。 咁即係話係其實係四方八面，大家提供緊道路上面嘅路面情況，等大家知道咯，嗬。 係，但係咩咧？ 所以頭先你咪講過話，呢、這個多人用嘅時候就會準， 少 人用嘅時候就冇咁準，就係因為咁解咯。好多時都係靠司機報翻上去咯。 係、你咁你喺香港，你係咪都要用佢噶？ 香港大部分用 Google 嘅，因为其实 Google 咧就係放熟路嘅人用囉，基本上佢好多窿罅啊、細路，譬如深水埗啊、石硖尾啊，或者係北角白云山呢啲，佢又比较差啲嘅， 係 即刻喺啲細路度穿插出返大路。 係啊， 喂，你堅係地圖王喎、啊，邊一區佢熟啲冇咁熟你都知喎、 啊， 不如你出一個啊， 咁其他咧你有係啊？你有冇比較過其他嗰啲啊？ 嗱，其實咁 Google 嚟講，佢最好嘅好處就係、起步你按了目的地之后呢，咁你就即刻睇到边条路线係最快，基本上佢出嚟嗰个时间係好准确嘅， 係係係， 即係佢好， 我认同 先啊，祖话斋，佢话係西隧红隧嘅一定冇错㗎，佢话红隧係快啲嘅， 係 喎，其中一个可能性，红隧呢佢唔識得去喺佢喺堅拿道天橋上咧，佢成日以为喺堅拿道天橋一上就可以入落红隧，其实嗰度係巴士专线嚟㗎嘛， 係係係。 哦， 呢条路就包错嘅， 系啊， 呢个我唔知啦，呢个就 有时咧，佢都会点你行嗰条路咧，你系 cut 唔翻入去。我见到啲听众话咧，佢好似唔识带你行中环绕道啊，而家有啲就 哦，唔系嗰阵时啫， 中 环绕道，嗰阵时中环绕道未开定系未开晒嗰阵时有个乱子嘅，但系而家就已经好清楚啦， 吓最快 test 到中环绕道噶啦， 系。 跟住先到高德啊，或者其他嗰啲导航。 系咁，嗰啲细节位你仲唔你中唔中意咧？譬如嗰啲话帮你讲埋你嘅车速啊，有啲即系提醒你嗰啲吓。 烦咯，如果你譬如佢话咧300米后左转，跟住100米后左转，呢啲就会烦咯。佢唯一好处就系你左转之后靠右。呢、這個就會呢、這個提示最有用咯，其他提示都係冇乜用嘅。其實 係啊，呢、這個不過對我嚟講咧，因為學你話齋，如果你唔熟路嘅話咧，究竟係咪300米之後左轉定係200米咧？嗰個真係爭好遠啊！有時前後兩個轉左嘅位咧，爭一個交通燈嘅啫嘛。我有好多次係。 熟路先可以用，如果熟路咧，你会俾佢点到有啲双白线啊，或者单白线呢啲咧虚线位，佢唔会知咯。 是 尤其是由湾仔出。行红棉道嗰条路咧，佢又包错嘅又系。 哦，系啊，湾仔出红棉道， 点解嘅？ 点解啊？ 你喺红隧仔行出嚟，跟住告示打道噶嘛。跟住如果你要行红棉路咧，佢会教你行右二线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死得咯！ 系啊，系啊，我记得有印象，我一次就上咗去咯。 上咗去嗰条天桥上面咯，你就唔系去红棉道，系、 哦、 系啊。 哦、但系嗰段路咧，其实咧可以唔使靠佢嘅，你自己望都望到。 唔系，但系佢系错啊嘛。 唔系唔使望佢望路面啊嘛。 我上次咪话， 佢会四个箭嘴出咗嚟，你又跟咗佢行右二线啦。 系啊，我上次最戆居咪话咧，我喺屋企去葵芳咧，我又唔知点解，因为佢入工厂，但系我惊去到细路唔识啊嘛，我开定先，我跟住佢行，我行咗去咧， 绕咗好大圈啊嘛， 我绕咗成个圈，佢点咗行丁九桥一路掟出去，哇！点会去到葵芳啊？唉、哎，真系俾我玩死啦！ 佢同嗰个设置有关嘅，你如果系拣最快路线咧，佢永远都系兜个大圈系最快噶。 系啊，有啲傻真系、啊。OK， 喂，多谢你地图王啊！ 好劲啊，你地图王，你都出个 app 啊？不如 系啦，就叫地图王啦。系啊，OK， 喂，多谢晒你先。 Thank you 地图王， 好，拜 拜。 再听个听众啦 ，Hello， 你系边个？喂，系你系边个？ 系啊，司机大佬，大家好。 哦，你好啊，系听众连生啊， 系、 哎、 你好、啊 哦，连生你好， 喂，你好，丰收三宝，你哋好啊， 你好啊，连生， 啊，曾志豪讲咧就话嗰个老鼠笼个问题嘅咧， 喂，好啊，好啊，我哋好想知呢啲啊， 点啊，点啊，点啊， 系啦，老鼠笼其实咧，每个驾驶者咧，我觉得喺路面驾驶嗰阵时期间咧，就其实咧你唔超速咧，佢点装你或者影你咧都影你唔到嘅， 当然啦， 因为咧。系咪嗱？如果樹立咗嗰啲係話有超速嘅地方係有我哋總稱叫老鼠籠的話咧、嗯，其實咧係警惕嘅駕駛者咧就話你去到嗰段路段咧就必須咧就收慢。咁有機會嗰啲路段咧就話我、哦、曾經係發生過交通意外或者致命交通意外，咁變咗係話有機會咧佢擺機嗰個位置咧，基本上你當佢假定佢咧廿四小時咧開著咧，你會安心啲嘅。 嗯，即係呢一個就可以提醒到大家啦，咁就。 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其实咧，你港台咧有个交通组咧 ，Didi 咧成日报啲交通消息咧，其实呢一度咧都可以帮到手 嘅。梗系啦，我哋朝头早翻工，我真系要听住收。呢、這个讲真嘅嗱，我翻工嗰阵时咧，我唔会已经无端端开住任何嘅地图去睇噶嘛。但你开住收音机嘅话咧，佢真系可以话到俾你知边一个位，譬如龙情长度就朝朝塞嘅，即系你会知道。跟住我就谂啊，咁我要啊呢、這个位有啲问题嘅话，咁我要早啲咯，或者我转车唔去嗰个位咯，仲要。 系啊，喂，咁啊，横掂啊，连生，你会唔会解答到咧？琴日咧，我目睹嗰、那个交通状况咧，我琴日咪翻嚟咧，我就话好塞车啦，有架冲锋车咧就都塞住咗喺度嘅，点知咧就有架中港车咧。佢就竟然喺个冲锋车前面夹硬咧 cut 咗落嗰条阴影线度咧 cut 埋嚟，我见到前面冲锋车个 Sir 咧都手指指噶，即系好明显见到佢违规啊嘛。系啦，但系因为咧塞车啊，根本要喐都喐唔到啊，佢冇机会捉佢咧。咁最后佢哋两个分道扬镳咧，就冇咗事嘅。我哋几个拍档喺度估咧，话啊，你话阿 Sir 一般咧见到呢个情况会唔会 mark 低个车牌，或者已经摄录咗咧会有后续跟进咧？ 事后嚟检讨啦。 阿连生，我想问下，以你经验，你估即系嗰位师兄嘅处理会点？一般 如果咁啱巡逻车嘅同事或者系话巡逻车隔篱嗰个同事啦，见到系有任何嘅违例，即系违例事项咧，我哋叫offense 啦。咁基本上咧系话你唔使纯粹话去截停架车嘅，你就算你已经有佢个车牌噶啦嘛，架车嘅车牌，咁基本上咧你可以翻去警署咧申请一张嘅传票，就告佢不小心驾驶嘅。 哦，即系唔使当面去捉佢咁样嘅。 唔使噶，咁其實咧，坊間我哋叫一般駕駛者咧，好似阿桂花田咁樣啦，見到有架車喺落庫，突然間雙白線 U turn， 咁你唔使去刻意去截停佢噶，唔需要噶，只要咧係集低咧就話時間、地點、日期、車牌。咁佢就用警署咧就可以去舉報呢架車咧就不小心駕駛，咁等警察咧就進一步揾翻嗰個車主，或者個車主唔係嗰個司機咧，係咪？咁都要揾車主咧去交翻個人出嚟嘅。 即係所以嗰架中港車好大膽啊！佢可能真係諗住咧，阿 Sir 都捉唔到我啦嗰下。佢喺佢面前就咁 cut 咗埋， 冇惊过咧， 系咯， 中港车嚟噶嘛， 系啊，好惊真系，阴影线咁 cut 埋去，阿连生你听到你都觉得，即系 好有阴影啊， 老虎头上听失喇，喂，真系喺前面就 cut 入去，真系几咁夸张，真系，喂，但系多谢你提醒啊， 其实都有车 cam 噶，好多车都咁，包括埋警车都有车 cam， 系咯，都应该有装嗬。 有装车 cam 噶，咁如果话有相关同事需要系攞资料嘅，咁其实咧架警车已经系有晒，即系我哋叫摄录功能噶啦。咁、其实都影到个 face 的话咧，就举证方面咧就会比较好啲嘅。 好啊，好啊，多谢晒联生 ，thank you， 好，祝三位身体健康， 好，多谢晒，拜拜。喂，完结之前咧，我讲少少咧，我就话我见过而家大陆佢哋嗰啲车咧，应该就佢就唔系限于大陆嘅，佢就有几款咧嗰啲叫做车嘅嗰啲智能系统装置咧。好巴闭喎！ 咩咧？ 佢咧我见过嗰个介绍系咁样嘅，有一架咧就欧洲车咧，佢内置咗一个嗰啲叫做智能系统，你可以同佢倾偈嘅，即系好似 Siri 嗰啲咁样嘅。咁然后你有一款咧就系嗰只小蚁出嘅嗰、那个一个倒后镜，佢就连埋咗一个智能系统喺里边咧，你又系可以咧三合一当倒后镜啦、后拍镜啦，同埋智能沟通咧，去同佢倾偈，佢哋可以做啲咩咧？ 佢即系话俾你听，嗱，而家后边架车嚟紧啦，咁。 唔系，好搞笑啊！因为嗰、那个汽车嘅YouTube 就专门就做咗个测试，就话究竟内置嘅系统同埋用小蚁啊，同埋用 Siri 咧，边个准啲，同埋应用度大啲咁样。佢哋嗰啲包括啲咩咧？系可以咁样讲，其中有一款车咧，佢嗰个系统咧个名就唔叫 Siri， 就叫斑马。佢、真系咁讲啊，斑马你好，跟住讲真系讲话你好，系啦，咁真系叫斑马啊嘛。 okay. 然后佢就话啦，我而家觉得好热啊，佢就话已经帮你调低咗车温。 哦， 几巴闭啊！ 即系自动系统嚟 嘅，系啊， 佢仲要帮你已经调咗嘅咯， 系啊，咁好笑啊，因为咧，跟住佢就攞去 Siri 度测试，喂 ，Siri 我好热啊，对唔住，你好热呢个问题，我哋仲未搜索到点样可以帮助你咁样，好啦，嗱，车温啦，因为佢本身预载咗有嘅，咁咧拣歌又得嘅，即系呢个咧，即系我都大向嚟，佢直情可以话，又系嗰个系统，斑马，我想听陈奕迅，佢真系咧就会捞咗个车机里边嘅音乐咧就播出嚟。 哦，咁呢、這个生果手机都得， 生果手机咧系唔得嘅，原来好慢噶。佢试过咧嗰、那个测试咧，佢就话、我要播陈奕迅， 系， 跟住佢就话你嘅收音机你嘅手机里边冇呢只歌，跟住佢就话咁你帮我去 iTunes 度揾啦，咁样佢就启动唔到， 哦， 即系佢唔能够咁样咧，佢 跨。 系啦， 啊佢好似跟住啱啱今朝就宣布咗啲嘢，有啲调节。 系啊，咪好笑噶。 不过你知我都唔用呢啲嘢， 好笑。跟住我见佢咧，连搵嘢食都得。佢可以话你话斑马，我好肚饿，搵嘢食。跟住咧，佢就会列出咧一系列咧，譬如话 即系附近有啲咩嘢食。 系啦，你最近话呢度有麦记啊，嗰度有 K F 啊，咩佢列晒出嚟咧。然后佢仲可以咧，即系佢又用语音嚟做嗰个控制啊嘛。下一页啊，第四个啊。咁佢就会带你去佢嗰个名单里面第四个，哇！呢、這个好方便， 呢啲系嗰啲 AI 嗰啲电影嗰啲咁样。 系啊，即不过当然咧，佢都要有准又唔准啦。但系咧，你发觉哇，佢应用嗰个范围咧， 只系某种车，系一个系个系统。 因为佢咁啱就系佢嗰架欧洲车，佢就内建咗呢一个 AI 嘅系统。 系、 咁佢就同其他头先我讲小艺嗰个咧，佢就自己 自家 add 上去，即系加 系啦。于是乎你就可以用唔同车咧，都可以摆到佢嗰个系统。咁、但系。准程度就真係又爭啲㗎喎，所以可以搵歌啦，搵嘢食啦，跟住有啲玩遊戲都得添啊，係啊，佢仲可以玩遊戲喎，即係不過呢個就唔建議啦，佢會同你講話，我好悶啊，有冇遊戲玩？我哋有成語接龍。跟住佢就会用佢个 语音，其实有阵时如果呢啲即系 无伤 大雅， 系啊， 你揸车好眼瞓啊， 哦，都系啊，都系， 冇人同你讲嘢嗰阵时，你揸到半夜咁样喺度讲成语接龙好啊， 好好笑噶呢个， 有人同你讲下嘢啊嘛， 系啊，因为佢净系用把口啫嘛，佢唔要你睇啊， 系啦，佢继续眼睛喺路面，我中意呢啲多啲， 系好笑啊，即系我突然间发觉咧，佢呢个应即系比起你语音导航咧再进咗一阶，真系搞笑呢个。 但系点样揸车都好，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去到两点半啊！ 我哋就系你哋导航系统。Hello， 你好，风 show 系有咩帮到你？ 系啊，时间就嚟到一点，系时候食饭啦。 Head is matted black, got the bushes black to match. Riding on a horse, ha, you can whip your Porsche. I've been in the valley, you ain't been up off that porch. Now, can't nobody tell me nothing. You can't tell me nothing. Can't nobody tell me nothing. You can't tell me nothing. Riding on a tractor, lean all in my bladder. Cheated on my baby.You can go and ask me. My life is a movie, bull riding in boobies. Cowboy hat from Gucci, Wrangler on my booty. Can't nobody tell me. like a rock star.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my brand new guitar. Baby's got a habit, diamond rings and Fendi sports bras. Riding down Rodeo in my Maserati sports car. God knows stress, I've been through all that. I'm like a Marlboro man, so I kick on back. Wish I could roll on back to that old town. 你好，风 show， 请问一间会有啲咩节目听？ 一间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你扮林志玲把声啊咁。 Jack 嘅拍档，佢哋好拍档。 唔系你扮声，你唔使侧一侧个膊头噶喎，先做乜嘢啊你？ 林志玲系唔识讲广东话嘅，你一定系假冒噶你，你饮翻多龟啦。 我哋而家要听新闻啦，听日再见， 拜拜。